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位于海南岛以东的热带低气压泰利清晨增强为热带风暴，目前集结在本港西南偏南约410公里，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缓慢移动。天文台说，在过去几个钟泰利移动速度仍然缓慢，与本港保持超过400公里的距离。泰利今日会继续接近本港，风势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早上稍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本港未来一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神舟九号飞船已经在清晨的5:43完成最后一次的变轨，预计在朝早大约11点将会转入自主控制飞行，与天宫一号进行自动交会对接，将会是首次载人交会对接。根据飞行的方案，飞船将会与天宫一号进行两次交会对接，第一次为自动交会对接，第二次就由航天员手动控制完成。三名的航天员目前在飞船轨道舱内轮流值班工作、用餐和休息。当飞船与天宫一号对接形成组合体之后，航天员会通过对接通道进入天宫一号。中国深海潜水器蛟龙号由于液压系统出现故障，取消原定今日会进行的第二次7000米下潜的试验。希腊国会选举结束，预料支持贷款协议的政党可以拿到国会的多数优势，组织联合政府执政。反对紧缩措施的激进左翼联盟领袖齐普拉斯已经承认落败，并祝贺胜出的新民主党领袖萨马拉斯。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B 组第三轮的赛事，德国以2-1击败丹麦，三仗全胜，以小组的首名出线。同组另一场赛事，葡萄牙落后一球后连追两球，2-1反胜荷兰，以第二名出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风势有时疾劲，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气温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你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DBC 短信， 冇揸车嘅你，翻工去街一样可以沿途收听到 DBC 节目噶，包括用手机透过 App 收听，用便携式迷你数码收音机收听。另外，搭小巴的士亦即将可以收听到 DAB 广播啦。事关我哋会免费为全港22000部的士、小巴安装印上 DBC 星级主持同节目名称嘅数码收音机。迟啲无论你坐的士定系搭小巴 ，DBC 精彩节目同高音质音乐都会伴你同行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97回归以来，我们经历过两位特首的管治，一位是团副子弟，一位是职业官僚。他们背景不同，性格各异，有人慈颜善目，但每行一步都好心做坏事，有人就机关算尽，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两位特首施政不同， 目标不一，但是香港遇到的困难几乎一模一样，香港人的怒气一样冲天。目前的政治框架之下，是不是谁做特首，我们的命运都一模一样呢？易经六十四卦之中有所谓四大难卦，四大难卦的困难各有不同，处境各异，但互有关联，环环相扣，就好像回归以来这十五年的香港问题一样。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研习下这四大难卦的古人智慧，对症下药，为香港找出方向呢？四大难卦分别是团卦、集陷卦、展卦和困卦。团卦是万事起头难，洞府险中骑上马背都会团团转。集陷卦是福无从至，祸不单行，险中有险，衰运一个接一个。展卦的字意就是跛脚，受了伤走不动，寸步难行。困卦是泽在上，水在下，泽中的水都从下流走晒，泽中无鱼就是困，坐困受成。这个时候有言不信，即是说困境之中讲乜都冇用，根本冇人会信你。回归之后，我哋经历咗团卦嘅始创艰难，金融风暴、科网狂潮、沙士瘟疫、信贷危机、楼市疯狂、贫富悬殊等等集陷卦嘅折磨，走入咗展卦嘅山穷水尽，政客官员市民都各自歇斯底里、歪张偏激嘅状态。今日成个香港坐困受城，讲乜都冇用啦。易经嘅四大难卦好似为咗记录香港回归嚟写咁。其实这些困境我们一啲都不陌生，除了回归，我们做每一件事，搞一盘生意，组织一个家庭，何尝没有经历这几个艰难和折磨呢？只要跟着古人的智慧，先是选己利人，一切从礼，有福同享，然后破旧立新，那就有机会走出今日的困局了。 老豆，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哋间新界村屋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业主必须喺2012年9月30日之前，将啲符合条件嘅村屋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等我帮你即刻去申报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做好这份工，其实就是我会做这份好工。 审计处处长不是说要惩罚任何官员。 民主党派加入政府根本是有辱无荣。 这个是卖党求荣的做法来的，完全要跟他划清界线。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大家听紧嘅系数码广播啊，第一台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如果大家用呢个 now 嘅啊571至577啊，又或者用嗰个 iTunes 嚟听咧，就一定。啊，非常非常清楚，亦都系体现咗呢个数码广播嗰种优质嘅声音。如果你用 Apps 听嘅话，上网听嘅咧，只要唔塞车咧，啊，亦都可以好清楚嘅。塞车原因就多人听啦，个水喉咧，我哋啊 加大佢， 加大紧噶啦，亦都搞紧呢个 archive 噶啦，咁大家啊静心等待啊。 未等到之前咧，就要靠啲系热心嘅听众咧，经喺 YouTube 度吓，佢、啊、哋自己自动咁系整理一啲嘅系资料库啦。 用心机听下弊啊！啱啱先睇 网睇到咧， 喺青山都系一小时听咗3秒， 唔系 啊， 佢咁写啊，真系。 唔系嗱，咁啊要讲，即系唔好自己踩，自己踩得咁多啊，踩得多人真系顺嘅，叫踩。 佢咁写啊，真嗱。 唔系，我真系 用 DBC 嘅位置啦， 有部分地区。收得唔清嘅，咁就希望大家用 Now 睇或者上网或者用 Apps 听啦。如果喺嗰啲收得清嘅大部分市区咧，啊都收得好清嘅，可以用呢个收音机听啦。咁、啊，收音机始终系最好嘅。不过即系我， 但我最震惊嘅就系咧， 我是以我呢个同年纪嘅读啲系全理系嘅校友咧，我哋早几日聚餐有啲海外朋友翻嚟。居然系仍然系唔知道要买一个新嘅心机先接收到呢个咁嘅数码广告。 紧要啦， 佢成日问话乜、我心机收唔到嘅咩咁啊！真系，哎呀，顶佢唔顺。 我哋做啲宣传做得唔好啫，咁、政府推动数码广播，当然又系做得唔好啦。不过听日咧就所有今日嗱天气就唔好啦，今日而家刮一号风球，中海就随时有可能咧转为三号风球。咁听日咧。就会啊由政府主催嘅数码广播嘅启动仪式咧，就会喺山上边举行嘅。 嗯， 不过如果落咁大雨咧，你搵我去都几难，去唔去都白啦。 可能启动唔到嘅，如果咁大雨点启动？ 唔系喺山嗰度举动嘅 仪式嘅啫， 仪式嚟噶。 但通常如果 但咁大雨点上山啊，大佬啊，你唔好搞我，大佬，我都唔系嗰啲孝子贤孙嚟嘅，尤其是睇见嗰啲啊上到去见到我哋投资咗咁多钱。啊！整嗰啲发射啊，本来可以开到几万火嘅，揿到你四十火，咁你睇到都眼冤啦。 咁你同啲政府大官讲，你话天都落雨啊，真系啊，同你哋齐声一哭啫。 讲翻新闻啦，冇讲咁多啦。Q 仔，今日市点啊？ 今日个市应该会好啦，不过问题咧就系礼拜五都已经系偷步升咗，不过唔紧要。 咁但系美市 今日礼拜除咗你唔系主要焦点，唔系净系希腊嘅，因为跟住咧今日就会开呢个 G20 嘅峰会啊嘛， 系 即系睇你全世界。各个领袖都会联手咧，即系唔系今次唔系救市啊，而家系要刺激个经济，知唔知？ 系 咁啊，跟住咧，即系再过一礼拜，即系胡总又会嚟香港啦嘛。咁而家已经差唔多噏晒出嚟啦，即系将会送大礼。咁啊，送啲咩大礼咧？咁啊，暂时就唔讲住。 系 咁啊，不过都留翻。 都同人民币有关噶啦，系嘛？ 系即系多数我谂都会系有利股市嘅，即系其中一个就会有变相嘅直通车啦，我估。 七一之前咧，就个市都。唔会差得去边噶，因为一定要开红盘嘅。啊，如果唔系主席嚟到香港，你开你呢个市冧咁， 你冇人想象啊！如果主席嚟到冧咗二三千点啊，冇可能啫，系咪先？ 喂，但系冧咗个礼拜啦嘛，一路都冧冧病病噶啦个市真系。 阿林英话唔系啊，礼拜五升嘅， 升翻好多啊！ 你唔睇市啊，唔好 升已经升咗四百几点啊！ 啊， 咁啊，即系想翻万九之上。咁唔係，即係萬九啲唔錯。 都係林英話唔識股票，唔好講，辦可以辦 唔錯噶啦。 我覺得問啦，我問啦， 唔緊要。聽大主台強 嘅費， 個個都贏錢啦。 唔係我話嗰個觀察嚟噶嘛，我都可以講啲唔講得啫，講得。 你知個市升噶嘛？你話個市跌，咁人哋當你傻噶嘛？ 乜傻啫？你一路咁多個禮拜嚟係係咪？ 咁多禮拜上個禮拜唔係啊嘛？你講以前都係，不過九七啦，回歸嗰陣時啦，係講啲講翻呢個金融風暴啦，傻佬嚟嘅啫。唔识唔紧要嘅，我哋唔识就有型，唔好好似阿梁振英咁，乜嘢都型叻嘅。不过有啲嘢咧，梁振英做出嚟咧，你又服咗佢噶啦。老实讲，我哋即系作为啊评论员又好，观察员又好，传媒又好，多口人又好，嗱佢做啲嘢咧，唔到你唔服咗佢嘅阿 Q 仔。 嗱， 好似琴日 落去， 好似琴日父亲节咁，去落区走去深水埗啲酒楼啊，同啲啊。劳苦大众一齐庆祝，又派啲咩有机嘅蔬果啊，咁啊又话寓意咧有机有机咁。嗱呢啲 show 咧，即系政客做呢啲 show 咧，你要服噶。不过有时佢 多谢何启华啫，真系。 咁当然啦，我都未讲到何启华呢单嘢。不过咧有啲嘢佢做 show 做唔足全套啊。林毓华要教佢嗱，呢啲你叻嘅，你可以讲啦。嗱，佢上一次。落去食呢个汉堡包， 食鸡翼啊， 鸡翼啊，同埋薯条，佢冇掂噶。佢次次落去食嘢咧，佢真系唔掂噶。佢系咁已食两条薯条嘅。 真系食噶？ 佢唔系噶，俾人踢爆佢咯。咁佢口水多过茶。 系汉堡包嗰啲唔健康。 唔系咁，你唔好叫咯。啊，咁你去到人哋间快餐店，人哋系就系卖汉堡包噶嘛。即系我觉得做 show 做唔到全套。你睇阿肥胖。人哋做戏做足你，我唔知佢真系咪中意食蛋挞噶，啊食完一只又一只，食到好似通波仔。 有冇每次翻嚟都仲去吓？ 食嘅真 系，最近唔去啦，佢最近话因为嗰条口摆佢上台抽水抽得太犀利，我唔去。 嗰个发达啊，嗰个 唔系做戏要做全套，琴日都系噶，你今日睇报纸系噶，将深水埗啲美食摆晒喺台面，有白糖糕啊，有咩都有。 咩全部冇食噶？ 冇啊，净系饮豆浆。 哦， 嗱，咁啲人就觉得，喂，你唔系可能啦，我都疑中留情啦，可能系口水多啊，挂住讲嘢就食唔到嘢，但系点都食下咁人哋，喂，你摆晒所谓深水埗美食喺台面，你净系饮嗰杯豆浆，咁其他嗰啲嘢都 掂都唔掂。嗱，佢做戏做唔足嘅，你咪交唔足戏啊！但系都好嘅姿态好啊。咁当然啦，你去深水埗，梗系有地胆帮你安排啦。你去每笪地方都有揾地胆噶嘛。咁深水埗最支持佢嘅边个咧？就 系、 是、社区组织协会阿何启华啦嘛，就系、是、 深水埗唔系阿冯检基嘅地头嚟。 咁啊冇啊，何启华啊，苏哥咁啊，冯检基唔系自己有嘛？咁你深水亲疏有别啊嘛，始终都系。喂，选举嘅时候，何启华同佢嗌口号拉票，肉紧到咧帮佢平反，又八万五唔关梁振英事。而家何启华咧就做咗梁粉华，你冇得讲噶，佢就叫梁粉华噶啦，以后。啊，咁你有咩搞唔掂嘅？嗱，你就揾阿梁振英啦。咁琴日见到啲居民个个都神噶啦，知深水埗系老区啦、嗯，最多农屋，其实系农屋嘅发源地。而家系板间房啊，啊，劏房啊，嗰啲梗系啲旧区最多噶啦。咁好多人同佢反映，就系、是、要上公屋上唔到啊，停咗五年啊。咁啊，梁振英就当然话佢上任咧就要解决呢个问题啦。咁、嗯、啊，叫人咧唔好反对喺区里边起公屋啦。嗱，咁呢个公屋问题咧，我唔知道梁振英识唔识啊？豪宅佢肯定好叻，因为佢间行系专做豪宅做写字楼。 唔系呢个房业都要起豪宅啊，都喺深水埗啱啱先卖埋万蚊尺， 嗰啲叫白豪宅啫。 咁佢又 起嘅豪宅 喺深水埗嚟讲， 好似呃你嘅豪宅啊， 稳笨噶， 嗰啲叫呃你啊，嗰啲呃你豪宅嗰啲。 佢原来咧系分咗几个地皮噶，嗰度系吓 吓。我哋一阵啊，听完广告翻嚟再倾过啦。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展台，陈凯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凯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特约赞助播出。 老公，我要 吓、啊、老婆， 我唔理呀、啊，我要最细嗰只。 咁夜仲边有得卖啊？ 好多 Seven Eleven 都开通宵噶嘛。 吓、啊，七仔有心机买， 梗系有啦！全港九世界930几间嘅 Seven Eleven 都有全新 DX2 数码心机卖，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仲送一对 Panasonic 超型耳筒，全日24小时都买到。不过你想几点买都好，数量有限，有买趁早。 本地新闻头条，环球时事观察，两岸国情解读，报章社评精髓，尽在 DBC 新闻天地。李金鸿、蔡敬文、邓景辉为你解构时局天高地厚，助你掌握新闻来龙去脉。DBC 新闻天地，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朝朝6:30到7:30，喺大家台、大钱台、大晒台同步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7:48。讲翻咩？就系讲开咩？ 讲开咪讲开话啲深水埗嗰 个梁粉华、啊、何启华梁粉华其实公屋问题咧，佢咧就讲咗啲嘢嘅啦。咁会唔会以偏概全？我唔知啊。但系你话梁振英系咪好熟公屋政策咧？我就觉得咧，听完佢讲又唔系好，唔系觉得佢真系咁熟噶。嗱，譬如最紧要一样嘢咧，起公屋咧系唔够土地。 嗯， 啊呢、這个第一样嘢佢唔知嘅。第二样嘢咧，佢成日都话：，喂，大把地我会搞掂。佢唔知要搞一幅地出嚟起公屋都要几多年。佢认为可以缩短呢个过程噶。咁唔系佢认为可以大量即系大 幅度缩短啊。 第一讲出嚟，真系几个七年先起到，真系大镬啊！真系。 咁啊，第二样嘢咧，仲有咧，佢又唔知而家啲区议会坐大，佢成日以为啲私楼人反对咧，喺区内起公屋咧就会影响楼价。其实唔系嘅，佢唔知道。连喺公屋里，喺公屋区里面起公屋，啲公屋居民都反对嘅。呢样嘢唔系净系啲私楼人反对，系公屋啲居民自己都反对嘅。嗱，就算你话好似阿长毛咁，长毛我都打话柄佢嘅。佢曾经帮过一个屋村，去反对人哋起多座公屋。 啊，就大家觉得个环境狭窄，你即系再将我啲休憩地方咧拆咗嚟起公屋咧，啲人又反对嘅。佢又唔知道有啲人同佢讲我挺咗五年上唔到楼咧，其中有啲人咧系拣咗十次楼都唔要嘅， 嗯， 佢一定要去新楼，一定咧 市区楼 部分有啲人啦。咁当然呢个我系同情佢哋嘅，当然我挺咗咁耐。你塞座旧楼俾我，梗系唔去啦。嗱，佢又唔明呢样嘢嘅。 咪如果你肯要嗰啲空屋嗰啲，即刻上到而家。 啊，所以佢唔明嘅啲嘢。 死个人啦！ 你明唔明？佢唔明嘅。其实咧， 即刻落到嗰啲。 其实而家最重要咧，就将啲旧嘅公屋重建， 系咯， 去安置嗱。呢啲咧，佢喺个政纲里边 得咯， 咪喺个政纲里面冇讲嘅。嗱，佢冇讲到园区安置啊， 或者个乌门开唔识教佢 重建公屋啊。 乌门开公开讲咗话，就算而家全足起咧，最快 嗱，你好简单嘅，你好似北角嗰个公屋王咁。嗱，以前北角村，老实讲，你话系咪公屋王啊？以前咧唔系噶，我哋个年代，你知唔知啊 ？Q 仔， 嗰阵冇人， 因为好多人第一唔过嚟港岛居住。一嗰时候冇隧道，又冇隧道，同埋一样嘢，好多所有啲工厂咧就系九龙嚟噶嘛，住得公屋劳苦大众噶嘛，边个走肯去走肯去呢个北角住？交通又唔方便，好多人唔知啊，人哋挨咗好多年啊，挨咗好多年啊，先至变到公屋王嘅啫嘛，有咗地铁啊，有咗城啊，咁啊叫公屋王。嗱，你拆咗嗰度，你又攞出嚟卖，又 起咗 啊！又变咗地王嗱，而家最紧要就话所有啲公屋咧，应该园区安置，你拆咗就起过去啦。嗱，呢啲佢又唔明嘅。嗱，所以咧，不过唔紧要。嗱，佢做姿态好过 有富豪公屋嘅，唔知啊。全香富豪公屋喺赤柱啊，马湾啊。 喂，佢好嘢嚟噶，但系咁啊，唔系叫富豪公屋。嗰间屋系富豪， 赤柱几贵啊？ 唔系，我话俾你听，屋系啊，住嗰啲人唔系啊，你要分开 啊。个地点系， 地点系，你唔好搞到咧，啲人以为真系我住喺赤柱公屋嗰啲人就系富豪，你唔好。 唔系啊，我想买间屋，退休即系。 我叫你买噶，我成日叫人去买噶，抵买。 好多年前都讲过啦，大湾都讲过啦。 我叫佢哋买咁啊，好多人咧就听到话公屋两个字咧，就皱晒眉头。即系香港人咧，居屋嚟噶，嗰啲 居屋 嚟噶。嗱，嗰啲好多人咧。就好紧张呢啲香港人咧嗱，唔好话咩，点解啲豪宅咁掂咧？酒店式大堂、会所啊、豪华装修，唔理地点，系咪？但系香港人拣楼咧，一味要豪啊！你明唔明啊？佢唔想话俾人听自己住居屋啊嘛。你话呢个又系一个问题。你讲我讲话有得选择嗰啲人啊，即系好多中产同我讲，即系叫做中产啊。我成日都话你点解唔去买间居屋啫？哇，好多居屋好靓啦，何文田有，嗰啲豪宅区啦，赤柱有， 沙田都有好多， 咪要靓啊，即系靓区啊， 望住个河边啊， 仲有啊，你知唔知啊？ 爱迪济湾 咪喺我以前嗰个选区九龙东啊，蓝田上边啊，油塘嗰度啊，好多喺半山上边， 好靓 啊 位置， 等于飞鹅山脚， 咪等于 全海景噶，睇埋烟花噶， 观塘嘅豪宅嚟噶嘛。 啊，咁所以好多人一听到居屋大把，啲人唔系佢系要买新楼，仲有你叫人买旧楼，佢又唔买嘅，几廿年楼好麻烦噶，又整乜整物啊，即系啲香港人乜嘢都即食嘅。最好搬两个夹入去搞掂，咁啊叫豪宅啦。 咁啊话时话公屋真系分新同旧争好远。有啲新嘅公屋好靓，真系 面积都唔同啦， 外貌啊，对环境完全唔同嘅， 所以唔好讲啦。 唔系咁，将嗰个工业大厦改为公屋又点咧？ 我赞成嘅。嗱，所以你话梁振英有啲嘢咧，你冇得，即系你冇得闹佢嘅。 系 嗱，譬如佢琴日去做 show 啊，呢啲嘢咧，你要赞佢嘅，即系唔做嗰个唔做。跟住佢又话咧，我以后坐飞机咧，如果去北京啊嗰啲短程咧，我就坐商务客位。 系 如果去伦敦嗰啲长程咧。总之有得俾我瞓直嘅咧，啊，咁我咧就坐商务客位得噶啦。我最紧要落到机即刻做到嘢，所以要瞓直。啊，即系咁而家所有去得伦敦啲商务客位，大部分都瞓直噶啦。而家都冇乜机，我叫做商务客位。 咁啊，郑嘉诚如果再想请佢坐私人飞机，唔得啦，真系。 佢唔会坐噶啦，有个问题。 咪现在坐，而家唔坐得噶，而家。 佢咁位高咧，商务客位嗰度瞓直咧都好难顶嘅。佢唔知道瞓完之后咧。会扎清自己嗰只手嘅，佢唔知啊呢啲嘢。 咁作为特首坐下头等，我觉得冇乜所谓嘅。 嗱，不过如果要学嘢咧，就有篇文章咁写嘅。嗱，德国个总理默克尔最近访问中国，嗱，佢咧嗰种低调朴素、谦和、平易近人咧，啊，就俾中国人咧留下咗好深刻嘅印象。究竟做咗啲咩咧？嗱，佢就以实际行动。 为中国人上咗一堂咧，所谓活生生嘅政治课，嗱，即系话明系 show 嚟噶，比其他外国政要喺北大、清华演讲咧，更加具呢个震撼力同埋教育意义咁讲啦。咁啊，做咗咩咧？马克尔去到南京之后咧，获安排入去市内啊索菲特银河大酒店啊，顶楼400多平方米，可以睇晒南京全景嘅总统套房。但马克尔认为呢个安排过于奢华。坚持要住咧70多平方米嘅普通商务客房，嗱70多平方米几多尺啊？林英话 成十啊， 成十 700多尺啦，成800尺啦，都唔系简单噶。 OK 啊，都似样啊， 都似样啊。咁入住价格咧，每晚咧就1700元人民币， 嗯， 加埋加一咧就系1800元。 嗯， 如果佢要住总统套房咧，就30000多元， 系 俾埋服务费40000元，相差20多倍。嗱。第二日朝头早咧，酒店本来帮佢准备咗两套方案嘅，咩、 嗯、 方案咧？食早餐，一喺房里面食啊，啊，亦话去啊为贵宾服务嘅46楼嘅啊嗰、那个所谓 executive floor 嗰度个会所食。咁你估麦克尔去边度食 啊？咁如果你咁悭俭嘅，梗系，诶、嗯哎，会唔会走去同其他啲系住喺一齐食咧？ 佢就系话我两度都唔去。 啊 我去7楼西餐厅食自助早餐。 喂，咁会唔会有啲保安有啲问题咧？嗬， 咁啊 VIP 不啊，咁啊，梗系有好多人跟住尾噶，咁啊走去大厅食自助早餐啦。咁啲工作人员见到总理嚟 VIP， 梗系帮佢攞嘢啦。佢话唔好搞，我自己去攞、 嗯， 自己走去啊嗰、那个 counter 嗰度，自己切面包，嗯、自己去看。咁跟住咧又发生单嘢嚟，做 show 做全套噶。咁当佢食面包嘅时咧，佢唔小心将个面包掉落地咧，啊、 嗯、 啲酒店啲人梗系扑都去帮佢执噶啦，佢就唔系拱开人，佢自己去执，执完之后摆翻喺自己嘅碟度，啊，对德国人嚟讲咧， 悭皮度仍然用翻， 对德国佢冇有冇食唔知，即系佢自己执啦、 啊 okay。 对德国人嚟讲咧，其实咧佢哋觉得啲小儿科冇咩特别， 系， 但系对于啊中国人睇嚟咧，哇呢、這个叫做。啊！德国总理、嗯、啊，咁嘅做法咧，就个个都耳目一新噶嘛。嗱、嗯，所以梁振英要学咧、嗯，要学全套嘅，唔好学一半啊！你明唔明啊？ 人哋咪 嗱，嗰日梁振英又去做 show 啊！前日嗱，而家明报好过瘾噶。嗱、啊，呢、這个咁嘅吹水鹅咧，啊，呢、這个林郑月娥衰咗之后咧，礼拜六全版访问佢。 嗯 仲要帮佢影一啲好感性嘅相，有把遮遮住落雨啊，啊走落区啊， 即系帮佢补 讲埋啲废话啊，又话林郑月娥好多谢啊，呢、這个填海组织啊，徐家臣啊，同阿边个啊陆公伟啊，当年咧反对填海，大佬当年我哋反对填海嗰时候，佢系喝我哋噶。嗱、这、呢个人咧真系吹水嘅，噏得出嚟。咁啊，明报咧就专帮我哋做打手嘅，而家。 就投资。嗱， 明报咧就系一个一张报纸咧一定要睇嘅。如果你想知道梁振英动向，嗱，今日咧又全版。 唔系，你睇东方都得嘅，其实。 全版唔系梁，佢犀利啲嘅。今日全版又访问梁振英。O K， 嗱，明报啊，仲有一样嘢你知道咧？嗱，嗰日咧，梁振英安排得好巧面嘅，走去街工嗰度，你老友啊，梁耀忠啊。走去落去一早安排咗，跟住就默哀。嗱、啊，不过默哀冇匿埋眼。嗱、啊，你点解要揾阿梁耀忠咧？嗱、啊，有玄机啊！梁耀忠而家我帮我改咗名噶啦，叫梁粉忠、 啊。 一个梁粉华，一个梁粉忠。梁耀忠咧，摆明咧就会系民主派里边、 嗯、 啊，会帮阿梁振英。啊，做打手嘅人嚟噶、嗯，你睇住佢身，一家政府啊。 唔系咁啊，唔可以又咬定，因为点啊？我应咗听晚就落去见 啦。我讲俾你听啊，嗰日啊，你冇听电听我哋节目啊。 嗯。 啊，好似系 Offair 讲嘅，郑家富话：如果你有搭地铁啊，我唔知有冇搭。如果我哋啲网友如果有搭地铁嘅话咧吓，唔、嗯、该、啊、上 Facebook 影张相俾我睇。佢话明报啊，明州啊，喺地铁埋咗全大版嗰啲广告啊，系用咗梁耀忠即系梁粉忠做封面个旗嚟嘅， 嗯， 帮佢做势嘅。你谂下，梗系摆明星嘅，点会摆梁耀忠做封面嘅？ 系咁，你唔明阿昌 系啊，我想你老友啊嘛， 龙景同佢老友，咁你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就系阿梁耀忠就系阿岑芬条僆嚟噶嘛，咁啊大家都老友，当年大家都托派系咪先啦？阿龙景昌同埋阿岑芬， 所以话俾你听咁啊有渊源嘅咯，即系梁耀忠又变咗梁粉忠噶啦，你翻 啦，我哋要啦，新闻翻嚟再倾。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位于海南岛以东的热带低气压泰利清晨增强为热带风暴，目前集结在本港西南偏南约41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北缓慢移动。天文台说，在过去的几个钟，泰利移动速度仍然是缓慢，同本港保持超过400公里的距离。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泰利今日会继续向偏东的方向移动，横过南海的北部，并继续接近本港，风势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朝早稍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神舟九号飞船已经在清晨的5:43完成最后一次变轨，预计早上11:00会转入自主控制飞行，同天宫一号自动交会对接，将会是首次载人交会对接。两次交会对接里面，第一次是自动的交会对接，第二次就由航天员手动控制完成。三名的航天员目前在神九飞船轨道舱内轮流值班工作、用餐和休息。当神九和天宫一号对接形成组合体之后，航天员会通过对接通道进入天宫一号。在组合体飞行期间，航天员会在神九轨道舱内用餐，和在天宫一号里面进行科学实验和休息。中国深海潜水器蛟龙号由于液压系统出现故障，取消原定今日会进行的第二次7000米下潜的试验。希腊国会选举结束，预料支持贷款协议的政党可以取得国会的多数优势，组织联合政府执政。反对紧缩措施的激进左翼联盟领袖齐普拉斯已经承认落败，并祝贺胜出的新民主党领袖萨马拉斯。在已点算的选票，支持贷款协议的新民主党得票有 29.5%， 激进左翼联盟得票 27.1%， 而支持贷款协议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得票率只是有 12.3%。欧洲的理事会主席范隆佩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联合声明，尊重希腊人民的选择，并希望希腊新的政府可以尽快成立。欧元集团主席容克亦都发表声明，承诺协助希腊的经济调整，以便应对经济面临的多重挑战。声明说，债权人代表会尽快到雅典就贷款协议和希腊官员商讨。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B 组第三轮赛事，德国以2-1击败丹麦，三仗全胜，以小组的首名出线。同组另一场赛事，葡萄牙落后一球后连追两球，2-1反胜荷兰，以第二名出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风势有时疾劲，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气温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现在录得的温度26度，相对湿度9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18号星期一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荔枝角道向翻旺角方向近呢个长沙环警署啊，咁啊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美孚新村，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一号风球嘅早上睇下出边啲翻工车龙有冇多到先吓。咁啊睇翻港岛区，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顺和广场，咁住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噶，落湾仔唔错啊，暂时畅顺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龙尾啦，现时排翻去临时街停车场噶。系啦，琴日父亲节有冇同爸爸饮下茶食下嘢咁咧？仲有啊，有冇见到 CY 巡下区咁啦？啊，不过唔知系咪深水埗嗰啲平嘢咧？哎呀，唔啱佢食啊，净系喺度狂饮豆浆噶咋？呢啲咪唔够专业咯？有冇睇嗰啲旅游节目啊？嗰啲主 时啊，未放到件嘢落口咋，已经话好味道啊！哎，学下嘢啦，系咪啊？哎，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啦，现时去到差唔多桥面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啦，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去到学园街噶。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排返到电话机楼，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排返到浸大国际学院㗎，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呢分钟去到沥源村㗎。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红星 Supola 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8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展台，陈凯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凯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特约赞助播出。 一、二、三，想游水出色，等我教你几个招式啦。 好啊，教练。第一式系 出池面之前彻底清洁冲身，一定要识。 咁第二式系 落水之前穿过水帘同洗脚池，唔好唔识。 咁第三式咧， 泳衣同其他游泳用品都要干净，这个你一定要识。有病就要留喺屋企好好休息。做齐以上几式，想游咩泳式都咁出色啦。公众泳池齐享有，保持卫生乐悠游。 我会做好呢份工，其实就系我会做呢份好工。 审计处处长唔系话要惩罚任何官员， 民主党派加入政府根本系有辱无荣。 呢个系卖党求荣嘅做法嚟，完全要同佢划清界线。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07。 而家仍然挂紧系一号风球嘅，咁啊，呢、這个天文台咧已经预先张扬，可能会改挂更高嘅，即系三号风球。咁打工仔嚟讲咧，就最好你挂个八号风球啦，大家屋企唞下。睇下黐住个收音机咪仲过瘾。不过今日如果翻工嘅话咧，港铁咧就已经加价噶啦。嗱，但加价加得嚟咧，有样嘢咧，第一当然反对加价啦，因为个可加可减机制咧，我做立法会嗰阵时咧，我都反对嘅。嗱，问题就可加可减机制咧，就净系有得加冇得减嘅嘢。有啲学者计过啦，几廿年咧，即系由而家开始几廿年咧，都冇机会见到减嘅。咁所以啲立法会议员咧。啲立法会议员当日支持呢个可加可减机制咧，大家九月咧立法会选举嘅时候有几个议题咧，呢个系其中一个议题可以攞出嚟秋后算账嘅。票债票偿。 咁佢咪就话俾廖秀东局长呃咗 票债票偿啊？呢个做嗱，好似唔系廖秀东做嗰阵时，好似 系佢提出噶嘛， 系埋尾嗰阵时好似唔关佢事， 埋尾唔关一件事，都系佢系佢挞着噶嘛 你立法会可以反对㗎嘛、廖秀东指挥立法会㗎嘛，如果系嘅梁振英搵佢嚟做啦，即刻要。点解呢样嘢令人怒气呢？加价还加价，你唔好呃人㗎嘛。原来呢揸住八达通呢坐车呢就贵过单程票嘅。所以而家真係大家精打。 要小心啦、就係。 精打细算嘅听众呢，我諗佢哋都好清楚㗎啦。就睇下自己个程车用八达通贵呀、抑或买单程飞贵，如果用八达通贵嘅话咧，咁啊梗系唔好用八达通啦。嗱，你睇到嘅由天荣去新围呢、這个最犀利噶啦。如果你用八达通咧，贵咗1.4，即系个四。 八达通就5.4 单程票咧系逐宗逐宗咁买啲， 天荣去良景咧就贵九毫子。嗯、天荣喺边度嚟嘅？点解天荣啲居民咁惨啊？成日俾佢搵笨嘅系咪？ 轻铁嘛喺新界 边度嚟先嚟？ 我谂系屯门啩。 你又唔知道啊？ 我唔知 啊，即系你都乌下乌下，咁有冇人话俾你听啊？啊，叫我哋啲听众话俾你听啦，不如嗱，翠湖去新围咧又系贵九毫子，银座去新围咧又系贵九毫子。青山村去天荣咧就贵八毫子， 嗯， 啊，咁所以天荣咧就系重灾区嚟嘅，啊，咁红磡去观塘啊，啊市区嗰啲咧就全部都贵，起码四毫子噶啦，三至四毫子，嗯、啊，呢啲咧就系轻铁啊，即系轻，即系天荣嗰啲冚唪唥轻铁嚟嘅，即系轻铁最稳笨啊，嗱，坐轻铁要小心啦，喺坐轻铁咧就大家要霸用八达通啊。啊，唔该你排队都要噶，买单程票啊！港铁咧就好啲啊，就由呢个一毫子至到四毫子不等， 嗯、 即系最甩水嗰个咧就叫轻铁啊！咁大家明啦。 咁又虾嗰啲小童同埋啲长者喎，真系啊！ 呢个唔使讲啦，长者两蚊噶啦，就嚟搭车好似，而家有两蚊啦，港铁好似 系 啊！林一华，你又唔知啊？你都 我张未得啊嘛， 咁你就唔好讲啊，佢冇揾，喂，佢冇揾长者品，佢亦小朋友咧，好似话假日搭车半价咁啊，唔知咩，咁我最听咗嗱，呢啲咧就系反对，因为反对港铁加价咧而攞翻出嚟一啲优惠嚟嘅，咁优惠梗系要攞去啦，但系问题俾佢揾笨嗰啲又唔好搞啦，即系嗰张八达通咧，大家可以唔好用啦，啊，最好就唔好用。嗱，讲翻咧，啊，呢、這个。林郑月娥啦，如果大家礼拜六嗰日冇听我同阿郑家富做嗰个周末嘅啊风波里的茶杯咧、 嗯， 就好清楚林郑喺度玩咩噶啦，即系呢个古咨会啊，古物咨询委员会啊，啊应该叫古迹会，唔应该叫古咨会，但系佢中意叫古咨会唔紧要啦， 古迹唔好听啊嘛， 啊呢、這个古咨会咧就俾林郑月娥一早架空咗噶啦，就话拆烂呢个西座。人哋未开会已经话拆硬，跟住咧就带晒班委员，连埋主席咧，啊走去睇个模型，即系话我拆咗西座之后咧，我就会起成咁噶啦。而家最弊家伙咧，今日明报访问啊，呢、這个后任特首梁振英咧，原来撑啊林郑月娥个拆西座，仲撑埋嗰样 BOT 嗰样嘢喎。嗱，你话梁振英唔系利益输送，唔勾结地产商？佢识计数嘅，大佬系专业嘅测计师嚟噶嘛？喂，系人都计到起嗰座，你当你俾你拆，你拆咗佢，政府投资三十亿，啊，三十年咧可能攞翻百几亿，你唔去做要揾地产商嚟起，啊，叫 BOT， 咁咪即系又系想输送利益俾翻啲地产商，又系想氹啲地产商，咁你究竟梁振英搞乜鬼咧？嗱、啊，咁啊讲翻呢个啊吹水鹅啦。你架空咗古迹会，你梁陈志思同你台底交易打同通，本来呢啊就啲委员呢八票支持啊将佢升级为一级嘅，八票就反对。你梁你呢、這个啊主席陈志思呢就扑到呢就去支持，就我未投票啊，咁就变咗二级而家。咁就帮政府开绿灯，跟住喺我哋嘅节目嗰度呢啊就俾我喝住之后呢佢就话辞职，啊！佢话大班，你叫我辞职，我咪辞咯，咪礼拜一辞咯。点知又跟住玩嘢啦，个周末度，而家搞到话喺22个委员里边咧，有18个人挽留陈志思。 喂，关咩事咧？我又唔明啊！你想辞咪辞咯，你啲委员挽唔挽留啫，表唔表态？ 我而家未知佢辞唔辞，不睇个样佢唔会辞噶啦。跟住仲好笑啊！啊！呢啲人话如果陈志思辞咧，我就辞，咪辞鬼晒佢咯。 换过班 咯，好你做乜大佬辞啦？啊？点解要辞咧？喂！如果我是林郑月娥，我是吹水鹅，我都唔 happy 啊！点解我委任你班友入去做呢啲咁嘅委员会举手机器？点解你咁多人反对呢？啊，不如辞啦，跟林郑月娥吹水鹅换晒啲人去咯！一倒翻转头，我哋保育嗰啲人咧，反对嗰啲人就话你做咩？明知道讲到明，联合国啲组织又出嚟，全世界都话咧呢、這个咧系福禄寿嚟嘅，你唔好打烂其中一个。 要整体去睇， 整体去睇噶嘛？咁、啊、你班友又唔系咁做，咁炒晒佢，咪辞咗佢咯？我而家赞成嘅，全部一齐辞晒佢。啊，不知所谓嘅呢班人啊，中间难分嚟噶，我话俾你听。嗱、啊，咁如果嗰日大家啊冇听到嘅，啊，即系周末冇听到啊，当日陈志思打电话嚟嗰时，唔系风波女茶杯嘅。 是十点半之后呢在我们的大龙凤。 龙凤大茶楼。 龙凤大茶楼。啊那里讲的咁我哋就你知道我哋好灵活㗎、啊、我哋十点钟节目完咗之后佢打嚟啦。喂我哋可以十点半之后回应喎、啊、咁我哋个节目都完鬼咗啦大佬啊。欸佢唔知道我哋好灵活㗎、啊、我哋打游击㗎。欸唔紧要我又未走有排未走我同阿辉哥又喺度监制又喺度我哋咪扑返入嚟囉。咁再即刻啊征用咗啊龙凤大茶楼时间。咁同佢傾囉。 即係辟咗个专栏。 跟住佢就话辞职㗎。咁嗱睇下今日辞唔辞啦如果系人嘅一个男人嘅啊一言既出四马难追。啱啱啊大丈夫话唔做就唔做。睇下佢今日会唔会话哎呀啲委员留我啊其实唔系委员留佢系吹水鹅留佢。啊我话咩吹水鹅呢个又系面子嚟嘅。喂如果我同你陈自私打同通跟住又同你扫除咗政治嗰啲咁嘅压力啊咁到头来呢陈志思要辞职咁吹水鹅点交代呢啊听下多阿陈啊呢、這个陈志思有人叫陈志思㗎喺个网嗰度啊唔关我事㗎听下佢点噏啦啊睇下点样讲话佢要辞职啦。咁而家仲喺旁边呢就有陈志思嘅早晨啊 菲律宾。早晨早晨 喂陈志思啊大家都知啦啲报纸都睇到啦话陈志思一票定江山、嗯、就将呢个政府西座呢定为二级。唔系我讲 嘅。咁呢个唔系第一次做法啦做过添㗎啦。咁第一我哋上次就呢、這个先你讲得啱唔系完全啱晒。不过其实我哋所有会议都公开㗎系现场好多记者听住我哋个投票嗰个嘅程序㗎。咁我哋第一点做呢就第一我哋去 做咗三级先。專家嗰個提議嚟嘅，咁嗰、那個提出嘅時候咧，當時我問有冇人對三級有贊成嘅，咁啊得四個人。跟住咧，我就去到第二次投嗰陣時候咧，就我問啦，二級有幾多人支持？咁現場亦都有問我，喂，投二級嗰啲人，投咗三級啲人可唔可以再投過噶？咁我問我隔離個秘書咧，咁佢就係可以，因為以往都係咁做，因為提醒我啦，我唔記得咗就話其實可以咧，即係每一次當一次獨立嘅再投就 OK。如果係咁咧，請舉手。咁當中有七個委員咧係投二級，有一個咧原來投三級嗰個咧就轉態，就俾埋多一票落去二級，所以二級咧就有八個人。我當時係冇投嘅 ，OK， 同我講一次。我冇投嘅， 大家都知啦。 跟住咧，到一级嗰阵时候咧，就有八个人。我问一级系几多个？有八个人。咁啊，八比八啦。咁啊，突然间咁样出现咗停啦，打平啦。咁当时咧就有委员就话：，咦，喂，咁啊有啲人就望住三级啲人啦。喂，一比一啦。其实再讲一次，四个同八个同八个咧都唔超过半数。所以其实咁有啲人就话：，喂，都唔过半数。咁啊就望住嗰两个投咗三级个人，就喂，你哋应该要转态啊。因为咁样佢咁啊变咗咪过。做咯，系嘛？咁但系我当时一听咗，我就话喂唔得，因为你见到 result 之后，你又再投过，咪即系人哋觉得你做马。 你就系咁样，你而家就系、 是。唔系，就是、我就冇俾咯，我就冇俾佢再投过啊嘛。 但 系 你自己去投啊嘛，但系你。 唔系，因为我投唔做嘅，我啲委员觉得我做得啱嘅，我上次都系咁做，就话最终都要投嗰票，我都要投噶，只不过就我等尊重大家投晒佢哋票。 咁你咪大功手，做主席系唔应该投票噶。 如果大家对我有诚信嘅质疑咧，我辞咗 股。我认为你应该辞职啊。我建议你辞职啊！ 因为如果唔系咁，大家都嚟质疑，大家都冇个信任喺度嘅。其实咧问翻我啲委员嘅，我琴晚做完之后咧，出个电邮问翻我啲委员同唔同意我主持嗰个会议方法。咁我收翻嚟，大家就支持我嘅。因为如果我话佢唔支持，冇所谓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公道做紧个决定。但如果大家唔同意嘅，我冇所谓噶。因为讲真，而家咁嘅决定，我都希望喺下次开之前咧，有个公平公正嘅方法。咁如果大家认为我唔做得公平公正咧，你唔好针对我其他嘢，二十一个人。所以我就乐意接受你哋嘅意见，就即系退出呢个过程，等我哋二十位同事咧，系二十一、二十二位同事做一个正确嘅决定。 你系古迹会嘅委嘅主席啦吓，古迹会顾名思义就净系做一个 function 嘅啫，就系去评定一啲建筑物边啲需要保留，边啲唔需要保留噶。 冇错， 就唔需要俾其他嘅因素去妨碍你哋嘅决定噶。但我听到正话你喺度， 原则上就系唔系。 正话我听到啦，我好得人惊。我觉得你又讲紧话，如果保留西座咧，嗰啲联交所啊、证监会又唔啱使啊，我哋又唔够北甲级写字楼啊，又呢又路，喂，嗰、那个唔系考虑嘅因素 嚟噶， 你讲嚟做咩啫？ 但系个个都系咁谂噶， 你唔应该咁谂啊，我可以咁谂，谂 郑月娥可以咁谂，我都学你啊，夏佳你可以咁谂，你呢个证监会方乜鬼可以咁谂，但你唔可以咁谂噶，你净系睇下佢系咪古迹，你唔好谂佢，喂，政府要攞幅地嚟做乜？哦，因为冇地方就拆毁咗佢，咁就已经系违反咗成个古迹会嗰个原则性嘅问题。 嗱，我讲咧，嗱，我自己个建筑， 我觉得你都应该辞职噶啦，我睇。 但我多谢你，多谢你。 我觉得你应该辞职嘅，我觉得你真系，如果你为咗保住你嘅保存你嘅声誉咧，我觉得应该辞职。 喂，咁样， 你处理得好唔好啊？呢件事， 多谢你，你有咁嘅建议俾我咧，我礼拜一即刻做。 多谢你啊，我又多谢你，我代表成个保育界人多谢你啊，真系。 我听你讲， 我冇资格代表佢哋啊，不过代表市民。 唔系，我听你意见啊。如果你咁讲咧，我即时 我觉得你应该辞职啊。 我唔需要咧，唉，再 加埋仲有太多利益冲突嘅，你明啊？你无端端啲整个 BOT 出嚟都唔知搞乜，政府唔识老豆 噶。即系我觉得呢个都唔系好明，点解政府做呢样嘢？ 喂，陈志思，你真系会辞职噶？ 喂，大家觉得我做得唔公平嘅，我咪辞咯，系咪先？我冇所谓 嘅。唔系，但系陈志思，我真系戥你难为嘅，因为你服侍嗰个叫做林郑咧，大家知咩事噶啦？即系你而家行到呢一步咧，都冇乜计嘅。因为咧，我觉得最难睇，你知唔知系咩？如果你问我意见咧，你系做紧咨询委员会嘅，即系古咨会啦，竟然咧容许咧林郑可以早过你讲嘢嘅，咁你爱嚟做咨询嚟做乜啊？ 我想回应翻头先啊 Albert 嗰句嘢先咧，嗱，我想讲话咧，嗱，我哋当然系睇个建筑物咧，系就做个建筑物嘅风格去评级，但实际上其实就系咩咧？个委员其实嗰日礼拜一，我礼拜五开会，好多人委员头一级嗰啲，佢唔想去见到俾佢拆或者重建嚟投级，所以虽然话我应该唔理佢嗰、那个。目的是最后做乜嘅，但其实是不是呢？当然不是啦，各个委员自己心目中他有都觉得说，因为我不想见到政府是清拆他，所以他一定要比更加高的评级他。所以虽然说我们不应该看他后著嘅，但系个别委员佢有自己睇法。但我始终都 有我唔理佢哋有咩睇法啦。即系古咨会好，古迹会好啦。喂，那个唯一嘅职能评定嗰个建筑物有冇保留嘅必要，而唔系去考虑到政府需要嗰幅地用嚟做乜嘢。嗱，呢个系真系本末倒置啊！呢、這个 我谂，我大部分委员都唔会理嘅，我都冇理嘅。 但你正 话 喺 电台讲 嘛？你正话喺阿黄永平， 我系讲我听到话，如果你重建后嘅话咧，要点有咩元素 嘅？同埋呢个黄永平咧，又乌下乌下嘅。又不知道他要起三十几层楼，仲话好似起十几层， 佢 起 廿几嘅佢， 唔系咯，佢傻傻地嘅，要起44万尺啊，30万尺我嚟做金融，14万尺我嚟做 NGO 同埋政府用地。 喂，我哋时间差唔多啊， 多谢你啊，你我謝謝你我好期待你辞职嘅，不过多谢你啊。讲到实牙实齿， 会唔会咧？ 我礼拜一就辞职啊！多谢你啊，大班咁。而家咧就赞赞低低。原来佢话如果公众要我辞职咧，我就辞职。原来佢讲嗰啲公众话， 大家都觉得我唔啱 我 辞职。 大家唔系讲市民啊，系讲古咨会嘅大家 啊。 仲有一样嘢咧，我嗰日冇问佢阿庆嘅。喂，就算你弹弓手，就算你弹弓手啊 ，OK， 你要去投票。啊，输打赢要，咁你点解要投二级呢？ 嗯， 啊，我都冇问佢呢样嘢， 嗯， 不知所谓条友。如果一个主席又咁对古物一啲都唔尊重嘅，对古迹，你有咩资格做古迹会嘅主席呢？ 嗱，礼拜六我都有听节目噶，阿李志喜嗰个讲法，如果佢投票咁样，真系违反咗程序咁就。 听广告啊，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一般小儿惊嘅原因呢， 惊系由吓亲起嘅。 小儿因为咧个脏腑咧好娇乱，突然之间声啊瞓瞓下觉咧，定时定候咧会喊醒。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睿，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24，大家听紧嘅系播节目，咁即系话喺广告前播嗰个咧，系星期六 大龙凤啊，龙凤大茶楼嘅录音声带嚟嘅，当时就直播噶。咁啊，正话听到另外一把声咧，就系尤 清源才子， 才子嗰把声嚟嘅。嗱，咁但系呢个陈志思系好离谱嘅。喂，有冇人听过？嗱，第一次投票，我再解释俾大家听，大家唔清楚。就四票支持继续将呢个西座评为三级。第二轮投票呢就八票就支持佢变做二级。去到第三轮投票就投三级啦，即係三级是最高级别啦。如果定为三级呢就应该唔俾拆嘅。所以已经有教会出嚟嘈㗎啦。就喂，我哋啲教堂话要拆，你又唔俾我哋拆。你就鍾意做乜就得，所以嗰日呢 呢个系你嘅理解嚟㗎咗。佢哋个委员会出嚟嘅话唔系，嗰、那个唔系最后决定，嗰、那个建议嚟㗎咋。然后就话呢要进行一个月嘅最终之后最终结论。唉，真系。 The result is on the wall。你信唔信一个月咨询之后，佢哋又话咨询个大部分意见，呢、這个福禄寿都系打烂个其中一个㗎啦。嗱。而家我嗰日讲呢就话只准州官就放火。不准庙祝就点灯。咁简单咋嘛。咁人哋个教堂要拆，你话我评你三级你唔好拆呀咁。咁而家连梁振英都出咗口述。讲都明话去撑吹水河做 BOT 啊，拆咗西座。第一就牵涉到古迹嘅问题，保育嘅问题。第二个就是利益输送嘅问题。又无端端送几十亿俾地产商。陈志思就一定唔会迟㗎啦，你问我呢啲人。喂，佢同阿吹水鹅做咗个台底交易，佢点敢忤逆阿吹水鹅嘅意思啊？再加埋吹水鹅后面系梁振英㗎嘛，佢仲想做行会㗎嘛，甚至乎话有机会做行会嘅召集人㗎嘛。仲有一样嘢，佢自己嘅家族又随时有机会走去投呢、這个唔好讲 BOT 嗰单嘢啦。嗰啲小茶饭啦，大茶饭就黄竹坑嗰幅地做私家医院啊嘛，人哋喺曼谷，全泰国最大嘅医疗集团就佢家族拥有噶嘛，佢初初就话投噶嘛，点知俾阿梁振英出嚟话零双飞之后咧，又话唔投啦嘛，咁你唔俾而家跟住梁振英又改口啊嘛，话单飞可以去私家医院啊嘛，咁你唔俾佢翻，其实可能系咪同佢开路咧？喂，双飞做唔到啫，咁单飞都得啊，系嘛？咁可能佢翻转头要投咧。嗱，所以呢啲好多利益嘅关系啊，我唔系讲话一定系利益输送，亦都唔好讲到话而家已经发生咗，因为而家未知嘅。但系如果呢啲嘢一陆续会发生咧，喂，我哋有眼睇噶，唔系净系靠几张报纸同佢吹下吹水鹅咧。礼拜六咧，明报即刻出嚟同佢护航啊，俾人叫吹水鹅之后，全版捧佢啊，今日就全版捧阿梁振英，喂大佬啊，有咩办法先得噶？喂，跟住咧落去深水埗就有呢个梁粉华，去到新界西就有街工呢、這个梁粉忠帮佢护航。喂，跟住而家话立法会啊，扫走嗰班保皇党嗰啲友啊，换自己啲人入去啊，喂，全部铺晒路噶啦。 大伯咁啊，你啊， 黄 义 宏咧， 黄义 宏咧，因为民望。唔好叫中子王咁而家就预备揾廖长江就去替佢。呢、這个咁嘅唉中间分界，霍振廷就代表我哋啲文化传媒界别嘅，而家就揾马逢国去替佢。喂，呢、這个咁嘅怪医梁家楼都系唉都有时都唔知道做乜嘅，唔够坚定嘅立场，咁要揾蔡坚去替佢。喂，部署晒㗎喇，梁振英已经部署晒㗎喇。咁喺民主派里面一定有个有人㗎、啊。咁而家就搵咗呢个梁粉忠梁耀忠做啦。咁社福界又要搵人撑佢㗎。咁搵咗呢个何喜华。 九月嘅立法会选都未到，佢就可以定晒啲班子㗎喇。我选民去投票㗎嘛。 仲有佢而家留返啲位。喂，嗰啲小圈子选举关你咩事啫？ 操控得到嘅原来。 你有冇得选呢文化界你有冇得选啦、 我梗係即刻转啦，我投票投呢个区议会嗰个啦。 即係你唔投文化界啦。 唔投啦，我转啦。 咁就係咁你冇得撑㗎、你唔会撑中间分界㗎。 我梗係唔会撑佢啦。 咁你撑马逢国又唔 会。 又唔会 投啊你明啊。因为呢佢乜都协商咗㗎嘛，你明啊。 所以呢话俾你听呢，呢个世界呢就係咁㗎啦，权力使人腐化。 亢奋添啊！有啲人可以接近呢、這个啊权力中心咧，就亢奋嘅咧。何启华嗰只喺天台度叫口号咁啊，梁振英仲犀利过嗰、那个嗰次去开呢、這个嗰、那个女人叫咩名啊？嗰大揸咗大声公嗰女人叫咩？仲犀利过喂梁粉呢、這个梁粉华好鬼落力嘅捧啊梁振英，咁你梁耀忠啊帮佢做戏啊，讲到呢、這个唉，叫佢表态。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位于海南岛以东的热带低气压泰利清晨增强为热带风暴，目前集结在本港西南偏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缓慢移动。天文台说，在过去的几个钟，泰利移动速度仍然是缓慢，同本港保持400公里左右的距离。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泰利今日会继续向偏东的方向移动，横过南海的北部，并继续接近本港，风势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早上稍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神舟9号飞船在清晨的5点43分完成最后一次变轨，预计早上11点会转入自主控制飞行，和天宫1号自动交会对接，将为首次载人的交会对接。3名航天员目前在神9飞船轨道舱内轮流值班工作、用餐和休息。当神9和天宫1号对接形成组合体后，航天员会通过对接通道进入天宫1号做科学实验和休息。希腊国会重选结束，支持贷款协议的新民主党以些微票数击败反紧缩政策的激进左翼联盟。五喺已经点算超过80%嘅选票中，30.1%，较激进左翼联盟多出3.5%，成为国会最大党。而同样支持紧缩政策嘅泛希社运得票率就有大约12.5%，有望同新民主党联手取得国会嘅控制权。法国国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官方结果显示，总统奥朗德的社会党可以在有577席的国会的国民议会取得多数优势，不方便奥朗德的施政。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B 组的第三轮赛事，德国以2-1击败丹麦，三仗全胜，以小组首名出线。葡萄牙就落后一球，之后连追两球，以2-1反胜荷兰，以第二名出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风，风势有时疾劲，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气温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是27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个封路措施，由于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啊，现时呢个屯门嘅湖翠路向翻龙门路方向咧，近呢个启丰园一段行车线咧，要暂时封闭噶吓。咁啊，去到上述地点留意翻臨時的路牌和現場警務人員的指示，另外跟進較早前荔枝角度向旺角方向近這個長沙環的警署有種交通意外，不過剛剛清理好，龍尾有待消化，現時排回去馬嘉烈醫院塞緊車的位置，盡量忍讓了，麻煩。好，睇返出面港岛区嘅车龙先啊。不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红十字会几远㗎。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移东酒店，至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呢，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今次大家要间风啦。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见到啦提早出现㗎。现时排返去中山纪念公园㗎。係啦，林郑就翻人一步，哇拿起个锤仔就哇拆啊，唔使等什么呢个古之会啦，系嘛？哎呀，又唔怪得晒人哋噶，系嘛？啊，嗰班投票嗰班专家，哎呀，佢都乱晒龙，系嘛？即系法庭里边嘅陪审团啫嘛，个个举晒手咪入罪咯，系嘛？真系冇计噶，唔怪得人噶嘛，系嘛？哎，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油站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嘅，咁啊，启德隧 到过海现时去到呢个学园街，咁仲有啊东隧过香港咧汇景花园嗰边啊铺满一阵啦吓。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电话机楼嘅，睇翻新界区嗰边啊吓。咁啊狮隧出九龙现时去到博康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啦，去到石门汇泉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排翻到沙田马场噶。好啦，最后请跟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哇！有好团购又有平嘢买啦！老行家即食芦荟十支，加送30蚊现金券三张，原价360蚊，团购价234。永安旅游7月1日，朱咪咪开心大派对，番禺美食纯玩两天团，原价999蚊，团购价759。美国康宁餐具9件套装，原价1270蚊，团购价499蚊。等我即刻 click 上 Yahoo 团购买嘢先，老细你买唔买啊？等我帮你订埋啊！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身边咧就有啊蔡汉成博士啊 Raymond Choi， 咁啊亦都系咧 Toy to R 嘅呢间公司嘅创办人嚟嘅，入选啊呢个苏富比当代艺术品拍卖。 系啊，我系第一位香港玩具设计师嘅产品入咗去苏富比，亦都系第一个将玩具变成一个当代艺术品嘅设计师，系将一件我嘅作品攞出嚟做拍卖。咁所以当其时就即刻就要谂一个好特别嘅公仔啦，咁啊做咗一个仿日本石头设计嘅一只原创公仔。就攞咗去做拍卖啦。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喺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乌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又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会做好呢份工，其实就系我会做呢份好工。 审计处处长唔系话要惩罚任何官员， 民主党派加入政府根本系有辱无荣。 呢个系卖党求荣嘅做法嚟，完全要同佢划清界线。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8:38嗱，讲翻呢个啊吹水鹅嗱，讲到古迹咧，你就兴噶啦，讲到吹水鹅，喂，当年啊，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啦？香港人就有一样嘢咧，最弊家伙就系咧 短暂记忆 失忆嘅真系，呢个司徒拔道嗰间景贤里啊，所有香港地产商都唔敢掂佢嘅，因为知道咧买咗翻嚟咧，如果要拆咧，就一定咧惹起呢啲保育人士啊，同埋住喺附近啲人反对嘅。咁就有个重庆首富就买咗佢啊，因为佢唔惊嘛，佢哋个价值观啊，同埋个核心价值同我哋唔同啊嘛，同埋人哋够攞啊，够狠啊嘛，搵钱买咗之后点咧？打烂晒啲瓦面去，仲要俾你睇啊，影俾你睇啊，打烂晒啲门啊、瓦面去，跟住林郑月娥就好打得啦，扑出嚟。 系 喂，其实当日可以喝停佢嘅，因为你可以呢个系古迹嚟嘅，佢唔可以咁样做嘅，可以告佢嘅， 拉佢 啊，好多嘢可以做嘅，佢唔系即刻喺隔篱换个幅地俾佢、嗯。你知唔知今日嗰幅地值几钱？你知唔知重庆首富买翻嚟嗰个景贤里系几钱啊？3亿有找 系 ，OK， 我睇过噶啦嗰度。 啊，三亿有走，冇人敢掂。香港所有地产商冇人敢掂，就俾呢个重庆首富买咗。打烂晒嘢之后，林郑月娥真系打得啊，送钱俾人咯，即刻喺隔篱买一幅地俾佢。你知唔知今日嗰幅地值几多钱啊？起码40亿。 嗯， 起三间屋仔得噶啦，一间10亿咁40亿噶啦已经。啊，喂大佬啊，佢好学唔学咧？嗱，而家学精咗啦。嗱，呢个咁啊吹水鹅咧，就话明出嚟就嗱，你股资会唔会知阿座啊？我拆烂呢个西座噶啦，仲有啊？呢、這个唔系襟棚啊，呢、這个是西咋，将改名啊！啊，本来话个古迹咧，嗰、那个政府山系一个襟棚嚟， 一个整体嚟， 而家叫西啊， 一个地点嚟， 而家变咗个地点。跟住就话咧，立法会话咧，保育啊，唔系讲建筑物嘅，讲嗰幅地噶。喂，呢、這个吹水鹅乜都噏出啦，再衰 偷换概念， 跟住就架空咗古咨会，跟住又同个主席啊台底交易，跟住咧就连模型都整埋，即系话俾你我拆硬噶，你股资会唔好啊？之后再唔系我炒晒呢班友，咁而家我最好唔一齐唔好做咯，呢班友。喂，呢、這个主席真系不知所谓嘅，话唔做啊唔做，而家好似话，诶、有18个委员挽留我啊啊！ 嗱，我咪揸住呢个《星岛日报》好笑啊，佢咁样写，佢话股资会共有22名委员，委员近日通电邮，近咩日啫？你礼拜六同佢讲电话，咁啊礼拜六晏昼同礼拜日咁咩近日啫？真系咪就寻日咯？真系，唉 唉，我话俾你啊，总之咧就林郑月娥呢、這个吹水娥咧，大佬股资会啲委员系佢委任噶。 啊， 喂，咁你想唔想捞啊？你想唔想攞荷兰水盖啊？你想唔想官商勾结你有份啊？啊，你想唔想有利益输送俾你啊？啊，边个够胆啫？你陈志思啊，而家就好叻啊！嗰日听我啲声带啦，正话啦，冇得走噶，唔系我作出嚟噶。喂，如果大家要我辞职，我咪辞咯。咁而家大家系咩先？系个股资会里边嘅18人叫我大家，喂，全香港700万人叫大家先。 佢个意思嘅嗰啲委员咧， 我哋嘅电话18 7，唔系，对唔住，所有人听咗以为大家即系市民。 你以为啫嘛？ 18 7 2 1 1 1，大家可以表个态。啊，对于嗱，唔好理我哋系咪保育 啊？ 啊，你话系咪要拆呢个西座？其实呢个唔系 issue 嚟，呢个唔系议题，系政府呢个吹水鹅加埋啊陈志思，再加埋将来做 BOT 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喂，呢样嘢你要出声啊！嗱，唔可以啊，唔出声啊！如果唔系，乜嘢都唔掂噶啦。嗱，呢个啊，所谓呢啲咁嘅古迹， 一定要喝停佢啊！ 喂，好多地方可以拆噶，如果中环唔够。 嗯， 呢、這个金融中心要用地，我即刻提一幅地出嚟。嗱、啊，佢唔敢拆噶，我话俾你听， 系 唔系古迹、啊？我又唔系讲中央街市，我费事讲中央街市。其实中央街市可以起喺个上盖啊， 上边起 可以起五廿层，起六廿层都得噶。呢个第一点，第二咧，地方应该拆嘅、 啊， 直情就喺而家金融中心嘅核心地点。 嗯， 呢、這个邮政局， 嗯， 邮政局唔系古迹啊， 嗯， 咁啊拆咗邮政局佢咯，就喺 IFC 隔篱， 嗯， 就喺呢、這个Exchange Square 大巴咁啊，阻住人哋怡和中心啊嘛，以前嘅康乐大厦啊，点得咧？又真系，你又唔记得香港喺中环边个话事啊？ 好似话英国佬走晒噶咯 ，Hong Kong Land 啊， 英国佬走晒啦，林毓华呢个而家挂嘅英国旗啊， 吓、 啊，一挂嘅英国旗咩？林毓华、 哦， 啊，你真系好笑，而家特区政府而家共产党做领导啊，大佬、 啊，一国两制啊， 咁都唔系英国佬话事啊，咁、啊、你咪拆咗邮政局佢咯，咪喺嗰度起咯，咁你呢个 SFC 啊，联交所咪就咁搬个隔篱啫嘛， 嗯， 啊，一个而家喺 咁，你唔好话不如拆埋呢个大会堂高咗， 大会堂拆得。啊、大会堂又系古迹嚟嘅，唔拆得。 天星码头都拆得，点解点解大会堂 咁啊？吹水鹅咧、啊，有啲嘢咧，有可为有，因为嗰个就挡住咗汇丰银行啊！你又搞错啊？嗰、那个系挡住汇丰银行啊！你对唔住。 哦， 嗱，吹水鹅今日咧，俾明报琴日同佢做势咧，又好多谢填海嗰日啊！当日啊，我啊撑啊司法复核噶，佢 啊当日啊系闹我哋啲人啊。话一定要填海啊！今日又话，哎呀，我好多谢佢哋啊！喂，你噏乜啊？吹水我，不如听下李志喜点讲啦。嗱，资深大律师李志喜咧，礼拜六啊，就住呢、這个啊政府山啊，我就初初咧咨询我哋啲法律意见，一个叫鹌鹑小律师郑家富，一个叫鹌鹑大律师啊。呢、這个叫做 陈淑庄， 陈淑庄两个咧都热嗱嗱，两个咧嗱，咁你要俾 credit 系 阿郑家富。佢认为都佢作为小律师啦，唔、认自己小律师， 佢事务律师， 事务律师，佢就认为咧都有呢个司法复核基础嘅，但系阿陈淑庄咧就话 佢睇唔到有， 嗯， 咁我哋就揾咗个资深大律师，即系大大律师， 系 阿李志喜，佢就认为咧 程序上问题啊嘛， 有司法复核嘅理据嘅。嗱，如果司法复核，我哋听众支唔支持？如果筹钱，嗯，会唔会好似当年反对填海咁踊跃支持咧？亦，嗯，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表个态嘅。 1872111啊，先听李志喜。 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阿李志喜资深大律师嘅。早晨，李志喜。 早晨啊， 系早晨。 今次咧，我觉得我哋有冇一个基础啊，去申请司法复核咧？ 我觉得阿林太咁样做法咧，系几样嘢系有疑点嘅，因为成个即系保育heritage 嗰个制度咧，系应该系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俾咗意见， 即系古迹会。 咁咧嗰个 authority 咧 under 嗰个 ordinance， 即系嗰条例咧， 根据嘅条例 就系其实系发展局个部长嚟嘅，佢应该系收到意见。先去考虑点样处理噶嘛，但系佢一路呢几日几乎日日出嚟话要拆，直情唔系跟嗰条例咧，因为你要等到有嗰个意见，你要考虑嗰个意见先决定呢一样嘢噶嘛。咁佢而家就直情当嗰个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冇到， 即系仲要喺古迹会开会前。而他开记者会高调咁讲话差， 跟住带个主席去睇个模型。 嗰日都系有一个会员咧，佢已经话，咁已经林太话一定要拆啦。咁我哋喺度做乜嘢啫？我哋咪嘥紧时间。睇得到有啲人咧就当呢啲咧系一个大笑话嚟嘅。咁可能系一个大笑话咧，因为阿林太已经讲咗 一锤定音。 有啲咧就好认真喺度解释点解西座咧系应该系第一级嘅，即系讲历史殖民地嗰个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 啦，全香港只系呢个系总部噶嘛，系咪？个系 unique， 你喺香港第二度冇噶啦，咁你考虑都唔考虑 antiquities advisory board， 而佢哋都未做完佢哋嘅工作。 即系你嘅意思就即系话，因为佢冇跟足个程序，嗰，那个古迹会都未开会，未决定咧，你做官嗰个就走出嚟咧，已经一锤定音话我准备拆咗佢噶啦。 系啦， 咁所以呢个就可以构成一个咧司法复核嗰个理由，系咪？ 系，当然 我冇清楚啦。 当然冇人系想行呢条路， 都冇得唔行噶啦。 同埋点解我话嗰个主席咧，佢唔识主持，嗰票绝对唔应该投，因为咧系有一位会员提出。关于西座是很有争议性，就唔该你每一个级咧 grading 咧分开嚟， 分开投票。 咁佢就话 OK， 第二级啦，就有八个人投二级。正如佢做主席，咁佢都系一个会员嚟噶嘛。如果佢当时系想拣第二级，咁当然佢应该嗰时选第二级噶啦嘛。咁过咗第二级啦，咁佢就话边个系觉得系应该第一级，咁亦系 有 八个人投一级，咁咧嗰个主席先话啊，有几个人未投喎，包括我自己，我有个 casting vote， 即系我可以决定。 咁佢已经系错咗啦，因为已经过咗秒噶啦。 OK， 咁佢讲咗，佢话有 casting vote 咧，佢就补充啊，我唔系讲 casting vote， 而我未选，我有权去选。 即系再翻转头投第二级。 你嗰个程序系已经过咗机会俾你选。 唔系即系李志喜啊，好明显，主席佢突然间谂啊，以为 casting vote 唔系咁嘅意思，即系不如我嗰阵时冇投，佢掉翻转头。 电话旁边有位听众， 澳洲 打嚟噶，澳洲听众反而关心我哋啲保育啊，真系失礼人啊！我哋香港啲听众，阿梁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大家你好 ，点啊？你有咩想讲啊？ 古迹会里边咧有冇香港建筑师工会嘅会员喺里边啊？ 有的，我想我不知道，但是那些是委任的，什么人都有的，那一定是 咁點解佢唔係主席？ 林鄭月娥睇得起嗰啲先得噶嘛？ 點解佢香港建築香港建築師工會嗰個唔係主席，係由嗰個陳咧？ 陳志思， 陳志思做主席咧。佢有咩？其實我就想知道佢有咩專業意見去話即係佢有咩專業意見，即係佢有冇專業能力去分析嗰層樓個價值咧？ 嗱，而家香港政府啲委員會咧，主席嘅位好緊要嘅，因為主席咧就係守門口嘅，守龍門把關嘅。咁政府就一定要揾一啲咧靠得住又要德高望重， 要俾人覺得佢中立嘅。 香港好多委員會啲主席都不知所謂㗎。你話嗰青年事務委員會咧，有條友咧叫賓尼陳啊做嘅，嗰條友係廠佬嚟嘅，不知所謂嘅。我話俾你，我唔係得罪廠佬，佢係不知所謂嘅。OK， 咁嗱，系得一个委员会咧，有啲传统嘅啫。嗰、那个我都解释俾你听啦，就监、是、警会。监警会嘅传统咧，一定系资深大律师做主席嘅，跟住咧就立法会议员做副主席嘅。嗱，系我据我自己有限嘅知识啊，就我知道呢啲委员会咧，其实咧都系即系法定委员会咧，好似系得监警会有啲咁嘅规定嘅啫。 嗯，我想我唔知道西区西座系几多年起啦，但 系同年嘅，即系九五几年嘅，全部一齐。 我估都系1950年至1960年。 我有本书仔喺度，不过冇带入嚟吓，佢哋呢个那个关注组印晒书仔，好靓嘅，联合国都出晒文献噶啦。 因为佢嗰其实嗰个建筑物咧系代表咗嗰个时代嘅，嗰、那个建筑物咧如果喺我哋即系读过建筑都知嘅。 哦，你系建筑师嚟噶。 是是是。咁佢嗰个建筑呢就喺1950年至到70年代是最 common 嘅。因为佢哋嗰个时代呢就人口膨胀啦。同埋呢佢哋讲求嗰个嘅即係 cost efficiency， 即係所以佢哋嘅即係嗰个嘅成本效益嘅。所以佢啲楼呢係比较核突啲，所谓嘅比较核突啲。但係佢係代表咗嗰个时代㗎嘛。所以基本上政府唔可以话嗰层楼核突，所以就拆。 佢唔系话核突嘅，佢而家主要就话呢中座同东座就有保留价值，西座呢就唔需要啦，同埋政府又需要搵地呢因为金融中心呢就冇啲三 AAA 即係 A 级嘅金融办公室，咁所以就要拆咗佢。 我想问 其实错㗎，我又讲少少资料俾你听，西座呢其实当年呢是港英政府，即是殖民地政府当年就是高压的五几年的时候。他找西藏我来表示这个政府开明和政府沟通和市民沟通的地方来的。所以在西藏呢地下如果你记得的话呢，那时候地下我来交水费的，是库房来的。所以很多市民呢都有机会呢入过西藏的。 政府山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高层高嘅，除咗西座之外， 我冇啊冇啊，就三座咯，中东西咯，三座。 但系我咪佢话佢有冇啲特别嘅建筑物系特别高嘅， 高度嘅。 我喺附近咁好多，你知香港地就俾 好多 高楼大厦包围晒嘅啦。对面咪呢个 City Bank 咯， 唔系净系政府山， 净系政府山冇。 冇，咁佢点解要起座？起座？ 佢起四廿几层啊？ 佢四廿几层咯， 34层，好似系34层。 如果喺澳洲嚟讲咧，举个例，如果系一个区域，佢全部系矮嘅话咧，佢冇可能啊。 唉，我哋香港唔系澳洲呢，如果香港系澳洲你就唔会走咗澳洲啦，啱唔啱？ 咁但系仲有一样嘢， 香港地呢啲嘢边有得讲㗎，香港地啲規劃就九流㗎，话俾你听啊，最紧要地产商搵到水就咁简单啦。 我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咁其实佢哋明唔明白即系保育嗰个意思嘅呢？ 林郑月娥唔明，佢明都唔会做㗎，佢根本就唔尊重，我哋唔好你话佢明唔明啊，系唔尊重。是向钱看啊。 林鄭讲两句啦。 他叫吹水我啊。 咁我同佢讲两句啦。如果是保育的意思是有三层方面的。一个叫 what we are， 一个叫 where we are， 一个 how we need。佢呢三样嘢是嗰座西座是代表咗呢三样嘢㗎嘛。佢唔系代表咗佢靓唔靓，佢代表唔代表咗佢嗰个价值起唔起高楼。但佢代表咗香港人个根喺嗰度㗎嘛。1941,1841。 你讲呢样嘢先大镬，政治不正確啊。所以梁振英呢都要支持佢啊。政治不正確就係我哋盡量呢想将港英嗰个历史啊，即係作为殖民地呢个咁啊羞耻嘅历史呢抹咗佢嘛。 抹咗佢不如抹晒三个。佢又唔抹晒三个，佢抹一个。抹一个咪错。 即系冇话服，我就有个比喻啊，可能你冇听过啦，即系福禄寿，你都知啊，我哋中国 我听过 啲 figure 啊，佢咪打烂一个咯。 唔系嗰个系咯，喂，香港系咁噶啦，冇办法啦 ，OK。 系冇办法， 所以你喺澳洲咧就隔岸观火啊，开心啲嘅，我哋系肉紧啲。 都唔系隔岸观火噶，我成日都觉得香港嘅保育系全世界最差嘅。 系啊，多谢你啊，继续支持香港得啦。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何生嘅，早晨， 早晨何生， 系老何点啊？ 我都觉得应该甚至非辞职。如果嗰八票再一票唔会咁样投咯，应该再投票去加入投票咯。冇哇，有乜理由去哇揸八票？举多一票啦，搞搞啲要变大多数冇可能咁样噶嘛？ 喂，呢啲叫做啊弹弓手啊，睇同佢玩撇牌冇用噶，佢睇咗你底牌，佢先至要唔要牌，你同玩廿一点咧，即系个个都要做庄。 啊，临尾先出牌嘅， 唔系啊，临尾出牌唔系啊，佢仲要睇埋， 你实赢 嘅，唔系啊，佢仲要睇埋，佢仲要睇埋攞紧嚟要嗰只系乜嘢，佢先要啊。你个庄唔俾佢睇嗰只，佢唔出声噶。你明唔明啊？即系啲奸到咁啊！呢个嘢， 香港我即系唔明，我冇隔离。我头先而家上网，性价为首有个历史城区，香港一个政府山都保唔住。 我澳门做保育做得好好噶，因为当年葡国佬做得好啊。啊，咁跟住咧，澳门政府即系特区政府又秉承翻嗰个保育嘅风气咯。啊，所以我哋澳门不如啊！我哋而家喺保育嗰方面咧，真系澳门咧，我哋咧香港人自惭形秽。 广告啊，都话啊，你屋企入面啲嘢，新你二手嗰啲嘢入面啲装修价格好啊，你唔好拆咗佢。哇！你再升再可要都几十年，你拆咗佢， 冇办法啦。 咁咯，唔好话系咪会你上冇你升价值啊？咁都唔应该咁样拆咗佢啦。 但系有呢啲保育行动咧，保护性。政府山你要企出嚟啊，老柯知唔知啊？ 嗯， 啊， 系咯， 多谢你啊。咁啊，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听众岑生嘅，早晨，岑生。 系，我系岑生。 系，你好啊，岑生。系。 阿郑大班，唔好话 你好，你好。 系啊。 我第一次打点电话嚟嘅。 系啊，唔紧要，紧就第一次嘅。 星期六我啱放假，听到你同阿郑家富倾电倾响电台，同埋听埋个龙凤大茶楼。 啊。 咁样咧，我咧就好支持阿郑大班你咧，就系话咧要求阿陈志思咧就辞职。咁啊，陈志思已经系响大庆电波咧就公开咧佢会辞职。我希望阿陈志思咧就男人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唔好揾嗰啲咁嘅小众股资会成员嚟过桥，又撑自己唔想辞职。 如果有种嘅就应该辞噶啦，啱唔啱啊？ 佢依家咧就话揾嗰十零个股资会嘅成员喺度撑自己，又反口又唔想辞职。 嗯，我冇办法啦。佢讲喂，佢而家可以学啊梁振英捉自失噶。佢话嗰日喺大班个听节目度讲得好清楚啦。我话如果大家要我投，做得唔啱，佢讲个大家，佢冇讲到个 definition 啊嘛。大家对佢嚟讲就系古迹会啲人嘛，可能啊，我哋讲大家就以为大多数人，即系听众啊、市民啊。 系啊，我成日以为咧，我系市民一份子。我希望阿陈志思，你响大气电波，你讲出嚟嘅嘢咧，系你要遵守翻你嗰个承诺，如果唔系你就诚信破产。 好啦，我 一定会写个电邮去 complain， 我请佢辞职添啊，写电邮叫佢辞职啊。 我帮你改啊，电邮唔好用呢个电字啊，用呢个电嗰个电啊。你知唔知个电字点写啊？ 边个电啊？ 有个郑字冇咗耳仔嗰个。 哦，嗰个电啱啊！你真系好嘢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佢自己咧就去响个殿堂嗰度咧，就话自己反口，知唔知道？ 好，我哋打电话俾佢啊！一决定打电话俾陈志思，问下究竟迟话唔迟，系大丈夫话唔系大丈夫？多谢电话，岑生啊！咁梗系就唉，老实讲，如果喺个大气电波度噏得出。喂，多谢你啊，仲要，你叫我辞职最好，我就辞俾你睇。喂，跟住话已经 多谢你 放风啊，放风啊，话十八人表态挽留啊， 22个委员都有18个人都有， 即系证明22个委员里面有18个冇鬼用 啊， 咁简单，可能咧唔系，可能嗱四个投票支持一级噶嘛， 系， 可能嗰四个觉得你呢班友啊做 show 都唔听话嘅。啊，所以就几单咁叫佢辞咗，同埋呢四个谂住你辞咗，我咪有得做咯。 啊，咁样梗系啦，你资深嘅22个人迟咗18个。 嗱、啊，当然啦，大班你可以话呢个系一个系维威卫嘅意见咧。嗱，佢哋有位委员咁样讲噶，就话咧陈志思系一个最开放、最透明、 系啊、 最独立、 啱、 最 progressive 啱、啊。你知唔知我奴隶同佢隔篱个奴隶讲啊？隔篱村个奴隶讲。 系。 佢话我个主人系最开明， 系 最开通、嗯、最善待我嘅，因为点解咧？哦，原来你个主人每日打你10鞭，我只系打我5鞭嘅啫，所以我个主人咧比你嗰个开通开明。 嗯、 啊，喂，咁都得啊，香港地就系咁噶啦，所以咧电话就1872111，新闻之后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表态。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9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位于海南岛以东的热带低气压泰利清晨增强为热带风暴，目前集结在本港西南偏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缓慢移动。天文台说，在过去几个钟泰利移动速度仍然是缓慢，同本港保持400公里左右的距离。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泰利今日会继续向偏东的方向移动，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接近本港，风势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早上稍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好高兴竞争条例草案日前在立法会通过。对于外界批评条例是无牙老虎，苏锦良就说条例令到各行业都受到规管。例如商界太过是担心会严苛打击到营商环境，承认要取得平衡是有困难。他说有关的实务守则的咨询会多听意见，减少争拗。苏锦良又说会展开成立竞争事务委员会和审裁处的程序。华人置业接获澳门土地公务运输局发出的预先听证通知，指出涉及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贪污案批出的5幅土地无效，需要归还。华智说强烈反对判决，正寻求法律意见。有关的发展项目御海南湾已经预售约300个单位，华智考虑同买家取消合约同埋退回订金。希腊国会重选结束，支持贷款协议的新民主党以些微票数击败反紧缩政策的激进左翼联盟。在已经点算超过80%的选票里面，新民主党得票 30.1%， 较激进左翼联盟多出 3.5%，成为国会最大党。而同样支持紧缩政策的泛希社运得票率就有大约 12.5%， 有望同新民主党联手取得国会的控制权。唔头消息，欧洲国家杯 B 组，德国同葡萄牙双双出线。B 组第三轮赛事，德国以2-1击败丹麦，三仗全胜，以小组首名出线。同组另一场赛事，葡萄牙落后一球之后连追两球，2-1反胜荷兰，以第二名出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风，风势有时疾劲，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气温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排翻到呢个新政府总部大楼嗰边啊。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去到城市花园，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仍然实施紧间封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继续枕住喺中山纪念公园啊。 另外西隧向返中环方向亦有龙尾㗎，现时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㗎。唉，政府应拆唔拆，唔拆呀又拆。唉，据我话啦，最急切要拆咩呢，就係拆鬼晒港铁站里面嗰啲八达通机呀，你知啦。唉，港铁最加呢样嘢啦，用八达通呀，嘩仲贵过用单程车票呀，係呀，过千行贵过添呀，唔係讲笑㗎。唉，仲话咩喎，搭十送一喎，大佬呀，个个学你班大哥咁咩，淨係返一至五咩嘛，好多打工仔嘅放行一返礼拜六日㗎嘛，完全受惠唔到啊，真係唔該你哋諗下啦。唉，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排返去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呢，龙尾康庄道桥底呀，而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学园街㗎。咁东隧过返香港方向，龙尾就汇景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方向呢，排返去个欣怡花园嘅。新界区两条隧道点呢继续有车㗎，私隧出返九龙方向去到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排返去石门梅船处㗎。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呢分钟去到呢个和斜村㗎。塞緊车各位尽量忍让啦。好，最后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你搵 UA 置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哇，日好团购又有平嘢卖啦，老行家即食芦荟十支加送30元现金券三张，原价360元，团购价234。永安旅游7月1日朱咪咪开心大派对番禺美食循环两天团，原价999元，团购价759。美国康宁餐具9件套装，原价1270元，团购价499元。等我即刻 click 上日好团购买嘢先。老细你买唔买呀？等我帮你订埋呀。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1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老公，我要 吓、啊、老婆，我 唔理啊，我要最细嗰隻。 咁夜仲边有得卖啊？ 好多 7-Eleven 都开通宵噶嘛。 吓、啊，七仔有心机买， 梗系有啦！全港九世界930多间嘅 7-Eleven 都有全新 DH2 数码收音机卖，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仲送一对 Panasonic 超型耳筒，全日24小时都卖到。不过你想几点买都好，数量有限，有买趁早。 铁路是香港运输系统的骨干，现时我们正同时推展5条新铁路，预计在2020年前陆续建成。为制定更长远的铁路发展蓝图，政府正检讨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欢迎你在7月21号前提出意见，一起规划我们未来的铁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ourfuturerailway.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电话咧， 9:07， 电话咧就系18721111。我哋正话有位听众打嚟话，古咨会有啲咩人咧？嗱，古咨会咧，啲委员咧，大部分咧都系业界人士。咩业界人士咧？一系就系建筑师啦，一系就系测量师啦。啊，同埋好多所谓历史学者。 学者系， 至于唔系业界人士嘅有几多位呢？嗱，有总共咧就有几位嘅，其中一位咧就陈王丽娟博士，咁就系圣保罗男女中学嘅校长。咁另外一位咧就系郑曹志安女士，就系郑大班嘅老婆，即系我老友，即系唔系我老友，千祈唔好认老友，我书友啊，郑海泉嘅老婆。咁啊。仲有呢就喺叫做睇下先，都大部分係啦，李文嘅啦，有3位啦，咁仲有 两位三位呢就有一个沈旭辉教授。咁沈旭辉呢就是教社会科学嘅。 是啦，喺呢个。 另外一位黄天祥呢就建筑界嘅做地产嘅。另外一位梁耀忠大家知㗎啦，校长呢个就是天水围香岛中学校长。咁仲有一位比较突出嘅呢就叫何建忠。咁何建忠乜水呢，就香港大学传讯同埋公共事务处嘅高级经理。 嗯。 咁佢就是一啲 NGO。 有本出镜喎最近。 一啲保育嘅 NGO 团体嘅历史，咁所以呢可以标签话自己係保育人士。 嗯。 但你走去但呢个何建忠呢点解觉得佢特别要kick佢出嚟呢， 嗯。 就因为佢应征緊呢做呢个副局长。 嗯。 咁大家都知呀，如果你要做副局长佢又话认同啊梁振英嘅理念，而梁振英其中嘅理念呢就拆硬呢个西座㗎啦。咁所以你估计佢会投咩票呢，同埋呢个梁建忠讲啲嘢都离谱㗎。琴日有佢主动去建功嗰时候就同啲记者讲，我就係、是、我係乜水就喺港大做有三十会嘅理事啦啦啦咁啦。跟住人哋问，咁你觉得政府今次咁嘅建功安排有冇影响到你私隐啊，佢冇影响，我嗰边有私隐嘅啫。咁咩人都得，香港有冇私隐，啲记者刮唔刮到料系另外一回事。 是 但系当政府安排人去建功咧，系个制度嘅问题，系尊唔尊重私隐嘅问题，系咪将呢啲建功嘅人摆上台嘅问题。嗱，如果呢个何建忠可以咁样样咧，完全啊100%支持呢个所谓后任政府出嘅做法嘅话咧，咁你就不难了解到。佢投一票系点样㗎喇。 咁大班你都要支持佢有呢个言论嘅自由，佢讲佢自己嘅感受咋嘛。 咁咪听下佢感受，咪喂有原则嘅做人。喂人哋摆你上台抽你水。即系你可以咁讲嗰日我点解嗰时领会嗰时搞到牵连大杯，唔系领会啊。呢个沙士嗰时啊。我叫房署嗰个唔好讲啦，而家今时今日已经过咗咁多年啦。 嗯。 我叫房署个高官叫狗官。 嗯。 就当日讲咗句嘢嘛，叫一个原牌一个原奶啊嘛， 咁但系嗰个背景就系话系有中间剥削啊嘛， 咁佢何建忠咪咯，我认同梁振英噶，你听下点讲啊？ 我谂成败就唔重要嘅，我都希望喺睇下喺边一方面可以帮到手。 你觉得选举委员会冇保障你嘅私隐啊？ 我觉得其实喺香港系一个开放嘅地方，即系你无论点样嘅安排都好咧，你哋全部朋友都一定会知道嘅，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我唔担心呢方面问题。 即系等于有条友去打劫银行，打劫银行冇问题噶。我香港啲警察最叻嘅，系咪都拉咗我噶啦？咁我即刻走去认咗，我连呢个头盔，咁啊，连呢个丝袜都唔戴啦，费事笠住个头啦。走去打劫，咁啊，净行埋去对住个镜头，搵支枪指住嗰个收嗰个柜位 员。大班，你呢个解释唔够荒唐。 讲啊， 我提供更加荒唐嘅 嘢嚟。打劫，咁啊，柜委员话。哇！我第一次做咗咁多年叫人打劫，我都见得个黑仔嘅，见得多啊！冇人好似你咁，连帽又唔戴，鸭嘴帽又唔戴，呢个口罩又唔戴。哇！你做咩啊？系打劫就打劫啦，打得劫嘅有乜所谓啊？系唔系啊？香港警察咁威猛，迟早拉咗我噶啦。喂，大佬啊，咁样讲嘢都得，咁你有我咩荒谬？ 更加荒唐嘅解释就话，你咪俾我咧，钱又唔系你嘅，你银行买晒保险噶啦，你啲存户又冇损失嘅。 你个比喻都唔系好，不过呢啲唔紧要。佢意思即系记者系咪都刮到边个去派噶？所以梁振英尊唔尊重人啲私隐咧，冇乜问题嘅。咁所以我个比喻就比较接近啲。喂，大佬啲咁嘅人啊，而家你就系有啲咁嘅人咯，呢仲叫青年才俊，不知所谓。你话摆入去古咨会，佢唔系 rubber stamp， 佢唔系举手机器，我唔系好信啦。我唔信啦，而家我哋听下呢个政府山保育组织阿罗雅玲，当日喺礼拜六呢个风波里的茶杯点样讲啦？点解要保育呢、这个、 政府山？ 政府山啊！政府山关注组嘅罗雅玲， 不如问阿罗雅玲啊，咁你哋点睇？即系一个西座作为而家就系变咗二级。其他嗰啲就 仲要系一级嘅。 所以我哋花咗好多时间咧，就去做研究啦。我哋甚至去到伦敦咧，系访问翻当年负责成个建筑群嘅总建筑师乌黎德先生。佢今年已经100岁噶啦。当年咧就系、是、总建筑师，亦都后来咧系做咗公务师。咁佢同我哋讲，佢话其实东中西座系三位一体，因为喺设计上咧，佢哋系一致嘅。系喺构思嘅时候，40年代尾咧，50年代初咧，系一齐咁样设计。所以绝对系唔应该将佢切割出嚟，话西座咧就可以拆。佢觉得政府今次嘅做法咧系好丑陋地咧，系就话俾人听有一个公园，但系唔值得嘅咁样做，因为咧系会完全破坏咗整个地方嘅氛围啦。然后咧就配一个30层高嘅商厦，根本系好丑样，同埋咧系完全破坏嗰个地方咯。 丑陋啊！丑陋我都唔好讲保育嘅问题啦，因为讲到保育啲嘢咧，我有时我都乌下乌下嘅。而家再讲多次啊，系一级咧就最高嘅保育价值，二级就中中顶顶，三级咧即系有保育价值，但系即系可有可无。咁而家咧，因为陈志思弹弓手咧，而家就被评为二级，啊就咁简单啦。 嗱，佢啲委员好妙噶，当然又冇点名啦，但系呢位我哋要点佢名嘅，系因为佢都扬得名出嚟，叫做刘志鹏，佢就话咧，啊，阿陈主席做得咁好，唔需要辞职啦。倒转嚟佢系闹啊，佢话咧系嗰啲系关注组嘅人咧，就过分咧闹得过了火位啊，大班，你喺度吓喺度泼火啊！ 呢个刘志鹏咩乜水嚟嘅？刘志鹏， 刘志鹏委员咯。 好似冇佢个名喎，呢张表，即系佢可能刘志鹏博士，岭南大学华南及 科技听你咁讲，我哋话博士都系好人嚟噶，学者都好人嚟噶。 主任啊，屯门区议会啊，你听到呢度你就知咩乜水？委任区议员， 哦，咁样， 屯门区议会嘅副主席，咁你知佢咩立场啦，阿哥？ 又系建制派立场。 唉，做得委任嘅议员啊！是咩人啦、啊、一个学者走去肯接受呢啲委任 而唔去即係打关斗六黎沙去争取选票嘅，你就知呢啲人係思维素餐乱斩权位出风头嗰啲人。 好，一阵呢我哋再听多大家啲电话 ,1872-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一般小儿惊嘅原因咧， 惊系由吓亲起嘅。 小儿因为咧个脏腑咧好娇乱，突然之间声啊，瞓瞓下觉咧，定时定候咧会喊醒。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9:07，听众焦小姐想参加讨论噶， 仍然咧就试图及企图进行接触紧呢个陈志思嘅，但到而家都当然 睇佢有冇决定系嘛。 梗系揾唔到佢啦，呢、這个唔使讲啊。不过起码我哋尽咗责任， 系 通缉佢。有条喺旁边咧，正中系崔招小姐， 早晨， 招小姐你好，系啊，打单啊，早晨啊，林华， 你好你好， 系啊，我系你 fans 嚟噶，10几年噶， 唔好客气， 多谢。 关于嗰个西座嗰度咧，我支持你哋噶。如果你哋系司法复核咧，你俾个户口咧，我就会捐钱噶啦。 系，我哋而家就叫呢个关注组佢哋去筹款啊。如果真系进行司法复核，到时大家一定要支持咯，好嘛？ 系啊，好啊。 你点解会觉得嗰度系呢个系政府山西又值得支持咧吓？ 你有冇去过嗰度噶？香港嘅历史一部分啊嘛，去过我智威嗰阵时去过噶啦，七一 系 啊。 咁因为佢系香港历史一部分嚟噶嘛，历史就系历史，系冇得抹杀噶嘛。 嗯， 系咪？咁佢系同埋真系嗰有时睇嘢唔系一座座大睇噶嘛，佢系一个系。即系福禄寿，即系三个系襟行嘅一齐噶嘛，咁割咗出嚟已经系即系已经将嗰啲嘢系唔完整， 打烂咗就唔完整啦。系 喂，如果咁样 保留嘅就要保留晒啦。 可能有一日咧，我哋喺香港出世嗰啲人咧，港英年代出世嗰人咧，要将张出世纸交翻出嚟销毁咗佢，因为有港英嗰个印喺度啊嘛，有殖民地嘅余孽啊嘛，我哋系。啊，咁啊，可能 唔系喎，大巴，你几时换身份证啊？而家冇晒噶啦， 我出世之你要抌咗换个章噶啦，林旭华。 咁样， 你而家试下去保岭啊，嗱，保岭 唔系香出世，所以对我嚟讲冇关系。 保岭冇咗个皇冠喺度噶啦。好多谢你，招小姐啊， 多谢你。 电话旁边有听众何生啊，何生， 何生，你好， 喂， 你好啊，何生， 诶，我系，而家咁讲法啊，嗱，嗰啲人大系咪阴点噶？ 唔系，系选嘅， 系选出嚟。如果系阴点嘅啦， 唔系选就系小圈子选出嚟嘅， 政协就系、是、就可以任嘅邀请嘅。 即系而家阿谢生，我哋而家咁叫，我都叫人犬或者叫人太。喺你嗰点点喺边度样啊？点喺头顶嗰度咪人人犬咯？点喺中间咪人太啲太搞啊？嗱，仲有一样嘢我要赞赏你嘅，你就揾到蔡伯黎同你择咗日子，哇！呢日子真系犀利，咁多嘢俾你讲啊！啊，即系呢个，即系要买，即系要买，即系要买告白啊！呢样嘢 唔好赖啊，蔡伯黎啊，咪就系唔同我头，唔同我择日子噶啦。 即系呢个日子啊，择得靓啊，咁鬼多嘢嘅。 系， 即系我讲俾你听，呢样嘢真系好犀利啊！如果呢次我哋保育到成功咧，我哋撑到赢咧，司法复核咧。我大班你真系威名远播啦！ 系我唔使啲威名嘅，千祈唔好啊！功劳归于群众啊，都系市民嘅支持先至可以有行动嘅。 我最惊啊，大班又功亏一篑啫，真系又下一城，真系唉！ 我试过三次，我试过两次司法复核噶啦， 系咯， 一次就领会， 系 一次就填海，其实都系赢嘅，因为领会咧系赢噶， 系 因为个大法官话咧。同意我哋嘅观点咧，嗰啲商场系要提供服务俾啲公屋居民嘅。如果一日咧呢啲服务冇咗嘅时候咧，呢个政府系要负责嘅，房委会系要负责嘅。另外咧，填海嗰度咧虽然又系输咗，但系之后咧所有中环啊，即系港岛区都唔准填海噶啦。 一定要系好有必要啊嘛吓，非必要唔可以咁 准啊！直接唔准填海 咧。我发现咧，佢就政治唔得正确。以前嗰啲保皇就跳嗰啲舞咧，中指舞噶嘛，因为跳擦擦擦擦啊，佢唔系跳擦擦擦嘅，跳擦擦擦，乜鬼嘢都擦嘅。你但系整只歌俾佢跳跳啊，跳呢只歌乜嘢都要擦嘅，啊乜？所以个意思嚟计，而家冚唪改咗晒。 唔系，佢唔系擦唔擦问题。林郑月娥最紧要一样嘢咧，唯我独尊， 系咪我独尊？ 最紧要民望啊，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呃到你啲市民。啊，所以嗱，嗰日俾人闹完吹水之后咧，所以嗱，嗰日跟住咧，吹水见到明报全版火烧两栋，制造咗个英权版，英明神武形象又挽回翻唔少分数嘅形象。因为嗰人嘅话，你知啊，肯定好可爱噶嘛，嗰人嘅话，你俾人呃咁多嘅嘛， 又俾人呃咁多嘅。一个告白你咁埋啦，而家个告白叫病向浅中医就唔好啦。病向大班医啦、 啊，千祈唔好 有咩病揾你去医啦、 啊。多谢啊，老啊，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先生，早晨，黄生， 黄生早晨， 我系。 系你系啊，老王系。 咁咧，我就好赞成咧，就拆咗个西座嘅。 好，拆咗佢。 咁嗰阵时咧，就喺示威游行咧，去到政府总部咧，咁政府山关注组咧就收问卷调查咧。 系。 嗰阵时正啱啱咧，就系嗰啲骨灰龛咧，就唔系好够咁啊！曾荫权出嚟大声讲话，十八区都应该有啊。 区区 我咧。咁我建议呢就喺嗰时呢就建议呢就亦都同嗰个面谈呢同嗰位政府山关注组嗰啲人面谈呢佢就话我提建议呢中西东座呢都爱嚟改建为骨灰庵。 唔使改建㗎喂黄生。 好快㗎跟住呢 黄生我同意你啊黄生。 啲人呢春秋二祭或者第时呢就爱嚟呢即係行到去嗰度中环又唔使咁沉闷只係得。外籍佣工喺度玩，变咗我哋啲子孙啊，咁样可以喺嗰度咧，嗰度咧就真系解决晒啦。因为点解要喺中区有咧？ 因为中区完全都冇呢啲设施嘅。 系 咁咧，十八区咧都有咧。如果中区冇咧，就唔啱。 喂，黄生，黄生， 咁但系咧，嗰啲政府 黄生早 又阴， 同你讲一句啊， 唔 系啊，黄生， 即系鄙视我呢种建议。 唔系，黄生，你错咗一样嘢，黄生 就唔能够去。啊，唔能够去补呢个西座咧，就拆晒东西座。 阿黄生， 咁另外 你俾我喂，黄生，你要停啦，你 黄生呢个主场系郑大班噶， 你要停啦你。嗱，我话俾你听，唔系我话俾你一样嘢，你听 我。老细啊嘛， 你知你听我讲一句先。嗱，你错咗一样嘢啫，唔系你错一样嘢。 咁你如果你 唔系你错一样嘢，你俾我讲。 我俾意见佢啦。 嗱，我话俾你听啊，你唔好笑阴阴啊。 鄙视我呢种建议。 嗱，我话俾你错咗咩咧，老王啊？ 你都唔系好尊重人哋。 阿老王啊，你错咗一样嘢，冇办法唔揿低你把声。你错咗一样嘢咧，就系话嗰个唔使拆中座、西座可以完全保留，我系做骨灰庵，佢使乜拆啫？咁大家都支持你嘛，比较 加啲间隔咪得咯，系嘛？ 系咯，好啦，嗱，俾翻你讲啊，你听唔听到啊？ 我梗系听到啦，我一路讲啊，你讲我讲咁啊，大家斗答声啊，冇所谓噶。 我话俾你听啦，嗱，所以唔好拆。 嗰啲所谓。政府山关注组嗰啲人咧， 系 就成日都认为自己咧就好有学识，好有见地，啊知道好多嘢。咁但系咧就从来咧都唔到一啲小市民嘅俾嘅意见咧，就有一种鄙视嘅。 咁啊唔系，咁你唔好，你唔系啦，阿老汪啊，阿老汪啊，你咁讲唔公道嘅。嗱，如果你可以指名道姓，当日你同边个政府山关注组人讲嘢，而佢又。啊！笑阴阴，鄙视你咧，我哋揾佢同你对质，好唔好啊？啊，咁就比较公道啲。好啦，多谢电话啦，下个电话雷先生， 雷先生， 阿雷先生，系大班你好， 你好。 其实咧，我又觉得呢个政府山咧就应该拆咗佢嘅，都系。 系好啊， 因为佢真系有少丑陋，再加上讲真，梁振英时代呢个政府咧就乜嘢都夹硬嚟嘅。 嗯。 我哋香港人冇办法嘅， 即系你认命， 唔系认命，系我哋一定要即系走上街，你逼到我哋要暴动先得噶，迟早。 冇搞乱， 千祈唔好搞乱啊！党呢样唔得， 中计 我哋唔支持嘅，我哋只可以和平表达意见，合法合情合理。 合法合情合理，我明白，但系大家都知道上边仲有几年挨啊！讲真。 咁一样话一样，香港人最爱和平嘅呢样嘢就冇得讲噶啦，系咪？所以点解？ 我睇 点解有人 恐？ 点解恐共咧？ 五年之内玩完噶啦。点 解香港人咧恐共啊，或者对左派所谓土共咧，啊到今日都有个抗拒咧？其实就因为当年暴动嘅问题咯。 嗯、 大家记得六七年暴动啊。通街放菠萝嗰阵时， 炸弹 就中咗嗰个印象啊，个烙印啊喺香港人嘅心里边。点解对啲 恐共我就唔我嗰样嘢我就未出晒，我就唔知点恐共啦。但系问题就系、我睇下梁慕兰嗰啲嘢咧，就知道仲嗰种恐共咧，就比你放两个菠萝咧仲恐怖嘅。其实， 嗯。 哦，咁啊，系咁，嗰个比较高层次啲嘅，但我嗰个一般香港人，尤其是上咗年纪嘅人啦吓，点解对中即系、就是、对啲土共咁有一个另眼相看啊，或者又有色眼镜咧？其实同六七年暴动好大关系嘅呢个就啊， 佢哋真系啲手法咧，实在太厉害啦！我哋香港人咧，就正常嚟讲咧，正常人都顶佢唔顺噶啦。讲真，我都好有计划地要走噶啦，老实讲。 即系申请个移民噶啦，你申请个移民， 翻去第二度读书，跟住做 II 又好，做乜都好啦，系、哎。 好啦，咁啊祝你好运啦，不过唔好啊留喺香港啦，留港 福地 两 位。 讲真，我翻得嚟香港，我都谂住睇下香港，即系都系中意爱香港先，我翻嚟啫，点知翻嚟真系可以衰到咁嘅样嘅。 唉，我哋要 我够噶啦， 我哋唔好放弃。 唔系阿雷生，可唔可以积极啲？有咩嘢你可以系你帮手改善一啲你睇唔惯嘅嘢嘅咧吓？ 其实可以好多嘅， 系咯， 即系讲真，依个共产党咧，讲真，其实好多方法够嘅。不过佢自己讲真，佢哋行得太错啦。 系， 即系佢哋 冇嗰种智慧，都冇胸襟去救自己啊。 嗯， 好啦，咁啊，希望你继续留港建港，不过唔使加入民建联噶。Okay, 多谢啲话， 对共产党冇乜期望系嘛？ 系讲翻礼拜嗱，好简单嘅呢、這个啊，梁振英咧就揾咗街工啊，呢、這个就叫梁粉忠啊，就走去呢、這个去个主场， 系 即系街工嘅主场嗰度。啊，本来就开街坊会嘅， 吓， 即系嗰啲做大 show 啦，总之梁振英嘅大龙凤啦，咁啊拣咗啊街工做主场，去到之后咧，街工就话提议咧为阿李旺阳默哀，咁啊大咁啊梁振英就欣然接受，人哋默哀嗰时咧， 冇计啊，俾人摆上台坐喺嗰上 边，你以为真嘅、啊，你以为预先安排噶、啊，因为点解咧？特首就出咗声啦，最早出声嗰个叫做周一威。啊，威一王，嗰、啊那个叫做，跟住到特首，跟住到李光都出咗声，你梁振英梗系出声，咁你要揾个地方做噶嘛，咁所以咪去咗梁粉忠嗰度咯，啊因利成变，啊， 咁又话到场先知道特备环节， 你信唔信咧？你信啊？梁粉忠讲嘅嘢我唔信， 哦， 喂。特别安排，我谂呢个梁振英黑口黑面都似，你见到欣然接受，你真系你啲人咁幼稚嘅，嗰啲系明报讲嘅咋？嗱、啊，一翻 喂，咁嗰个签名叫佢系签名，你又系咪临时安排嘅咧？ 一讲内幕俾听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早上稍后会考虑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大风暴泰利目前集结在本港西南偏南约400公里，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缓慢移动。天文台说，在过去几个钟头，泰利的移动速度仍然缓慢，与香港的距离保持400公里左右。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泰利今日会继续向偏东方向移动，横过南海北部，并继续接近香港。本港的风势将会有所增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出席港台节目时表示，好高兴立法会通过竞争法，认为引入竞争法是政府的承诺，目的是打击反竞争行为，包括合谋定价。苏锦梁又说，下一步会定出竞争委员会和审裁处的成立日期、法例的生效日期和订立指引守则，根据外国经验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港股是做好，恒生指数高开344点，最新是报19578点，国企指数就高开189点，报9933点，两个指数升幅都超过1%。华人置业接获澳门土地公务运输局发出的预先听证通知，指出涉及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贪污案批出的五幅土地无效，需要归还。华智话咁强烈反对判决，正寻求法律意见。有关的发展项目御海南湾已经预售约300个单位，华智考虑同买家取消合约同埋退回订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劲，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的气温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风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32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两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亚皆老街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播道医院啊，咁啊快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天光道啊，另外一宗位置咁啊葵涌道向旺角近呢个美孚新村嘅。乜车龙去到边呢？现时去到呢个清丽苑都几远噶吓，乜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 好，嗱嗱声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啲翻工车龙先吓。不过港岛告示打到改，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继续枕住喺红十字会嗰边，冇乜点变噶吓。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现时城市花园，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啦，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仍然要间封咁啊。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车龙啊，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见到龙尾啦，继续保持住啊。呢分钟去到呢个爱民村嗰边啊，系啦，如果最后都保唔住西座要拆嘅话，啊咁啦，用两支射灯系嘛，射翻出嚟，唉，整翻个合成招福禄寿三福都是齐鬼晒，系咪啊？系啊，而家啲合成招好厉害噶，有冇睇报道啊？我哋嘅女太空人嘅福太空装大头相片啊，都系电脑合成做出嚟噶，不过手工啊差啲，一睇啊俾人发觉到吓，咁啦，向我哋班二次创作高手学下嘢啦，包你以后睇唔出啦吓，唉，咁啊九龙区嘅加士居道过去咧，现时去到果栏嘅，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嘅咧，呢分钟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啊，启德隧道过一时去到学园街嘅，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啦。好啦，呢分钟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好，最后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要小朋友早啲适应幼稚园嘅面试要求，家长如何掌握幼儿入学需要？咁就要快啲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幼稚园青云路课程啦！由资深幼儿导师主理，探讨认知行为、改善社交礼仪等家长陪同青云路课程，七月就开班啦！快啲打35918801报名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差人牌照号码2712011。 不作他选的婚前约会，德温婚礼天街 ，Dear Corsova Lowell 住婚纱巡礼，诚邀各位准新人7月2号亲临尖沙咀德温，欣赏蒙嘉慧以及国际名模穿上婚纱大师 Lowell 住嘅最新设计行剧。头100名报名嘅准新人会得到德温嘅入场神秘礼品一份，在场人士更加有机会赢得3000蚊嘅摄影礼券以及丰富嘅奖品。快啲将姓名、电话电邮至德温 @dbc.hk， 直接。报名热线2297-1837，详情请浏览分分钟需要美节目 Facebook。 DBC 短信，我哋知道你想随时随地，包括揸紧车嘅时候，都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 其实多款汽车专用数码收音机已经喺香港有得卖啦， 其中包括 JBC KWDB 70，售价2380。 JVC KDDB 56售价1680。 Sony CDX DAB 700U 售价1690。 另外，如果你嘅座驾汽车音响附有 Line In 功能，只要接驳上任何一款变轨式 DAB 收音机，就可以欣赏到 DBC 嘅精彩节目同高质嘅音乐啦。 你嘅腰围系70、80定系90厘米？世界卫生组织界定，女士腰围超过80厘米，男士超过90厘米就是中央肥胖。肥胖的人会较易患糖尿病、中风、心脏病和癌症。研究证实，保持均衡饮食、经常运动可以踢走多余脂肪，有助消除肥胖带来的健康危机，改善生活习惯，远离肥胖危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昨天你提出你说李旺洋先生去世，无论的死因是怎样，死因现在症状是调查紧，我觉得呢我都应该为死了过世的人是默哀的。 他在7月旺洋的家人依然是失踪，你觉得当地的政府调查是不是真的有成？ 我相信今次调查李旺洋先生的死因呢是认真的和专业的，好吧？ 会呢在七一的时候呢同联主席呢去反映，但香港市民不想中央调查真相呢？ 任何香港市民关心关于 国家的事呢，我都会向中央反映的。 讲了就等于没有讲。在之前呢，李旺洋被自杀事件里面呢，连续十一次、最少十一次被讲。当记者任何人问到梁振英关于李旺洋事件呢，他都不肯表态。直到周一岳出来今次威一岳出来呢就话他以一个专家的身份呢，就认为呢李旺洋自杀呢是有可疑的。 有疑点啊。 有疑点的。跟住特首曾荫权亦都开咗声啦。现任的特首他作为特区行政长官，他都认为可以就李旺洋事件表态的。咁跟住呢就到梁振英老细啦，呢、这个中联办副主任李刚都表埋态啦。咁佢就冇得唔表态嘅。咁原本呢就礼拜应该礼拜五呢去葵芳就出席街工举办居民座谈会。活动一开始嘅时候呢，主办单位呢就提出为李旺洋默哀，梁振英跟住啲现场市民就企喺度默哀一分钟。喺默哀期间佢低头嘅，其他人士呢默哀嘅时候呢就低头兼 合埋眼。合 埋眼佢就冇嘅，佢就眼光光嘅。事后呢呢、这个街工嘅立法会员梁耀忠就话呢，佢喺梁振英到场之后通战至通知对方有默哀环节、可以自由参与。梁振英当时回应话好。咁默哀之后呢，梁振英就再冇提及李旺洋事件啦。嗱，你信唔信呢个梁粉忠讲嘅嘢，人哋俾面你安排咗去你主场嘅、捧你街工场搞个居民大会，就帮你拉票啦，帮你喺九月嘅立法会选举拉票啊。通常我去亲嘅都系民建联嗰啲主场嘅啫。今次我谂都系第一次去呢个建制，即系非建制派，又被标签为泛民主派嘅主场嗰度做 show。喂，咁梗係事先大家友好傾好晒啦。如果你梁耀忠唔事先同佢傾过嘅，你夠唔夠膽加插呢场 show 如果佢话唔好，咁你真係攞即係人哋俾面你。梁耀忠好识 do 嘅，咁你真係丢人架，令梁振英尴尬，咁以后佢仲会唔会嚟捧你场呢？所以佢一定係大家有默契去做呢样嘢。 即係你知佢一定唔会爆佢音度。 梗係唔会啦，多余啦，即係所以点解叫梁粉忠咁解㗎嘛。梁粉忠就梁粉忠㗎啦。咁郑家富嗰日就话係、大班你唔知㗎啦、你有冇睇到即系地铁，我啊真系冇搭地铁，我有搭地铁，不过都系通常系金钟去尖沙咀嘅啫。我就睇唔到有个大广告系明州用一期咧梁耀忠做封面，即系梁粉忠做封面嘅，就我系嚟做佢哋嘅广告。喂，唔揾刘德华唔揾呢个，唔揾嗰个，点解要揾呢、這个梁耀忠先得噶？ 诶，头先阿 Q 仔又俾咗答案你咯。 因为梁耀忠以前呢就是托派嘅。佢个大佬呢就係、是、呢个明州嘅总編輯龙景昌细昌。细昌个老细呢就是狮子头。狮子头就係呢个岑建芬。咁梁耀忠梁粉忠呢由细到大呢都係跟住当年啦，讲緊六七十年代嘅时候跟住呢班托派呢佢认狮子头做大佬㗎。佢、跟佢。 喂，嗰时佢哋有做大大佬㗎喎， 吴仲贤㗎喎。佢直情就係岑建芬条僆嚟 嘅。 咁加岑建芬呢就同明州嘅老总龙景昌係老死嘅。咁所以喺龙景昌大家都知道连明州喺选举期间都係挺梁嘅大佬。 佢边个梁啊？ 梁耀忠啊。喂，选举我讲特首选举，梁耀忠有资格去选咁所以梁粉忠呢而家呢就颁赴咗权势㗎啦。嗱，梁耀忠呢个明州广告呢，嗱有啲 Facebook 嘅老友问我喺边度嚟。 你搵到答案啦。 咁你而家搵到就唔该你呢，佢如果行过影返张相就摆喺我哋个 Facebook 度俾大家欣赏啦。嗱，梁耀忠个明州广告呢可以喺尖沙咀同埋中环地铁站嘅灯箱广告。嗰度睇到㗎喎。中环呢 站咧就喺文华酒店出口附近。 系， 嗱冇清楚啦。 好，等我晏昼再睇睇先。 咁影张相翻嚟咯，你识唔识影啊？有冇 iPhone 啊你啊？ 我冇 iPhone， 不过我有一个呢，都系叫做智能电话嘅。 即系 smartphone 影到噶嘛？ 希望啦，希望啦。 真噶嘛？你真系林旭华啲嘢，你知乌下乌下咁。 我仲有一个 BlackBerry 都可以影相。 你知边个叫梁耀忠啊？ 梁耀忠咧，今日你揸住张相咪同阿。啊！后任特首面对面嗰个咪佢啦，系嘛？ 你认得佢啊嘛？ 着粒衫嗰个啊嘛？ 你认得佢啊嘛？ 认得钟哥点会唔认识咧？真系教育界噶嘛？ 咪佢唔系教育界啊？ 唔系啫， 工会啊！ 吓、 啊、嗱，以后咧， 佢老师嚟噶嘛？ 佢系做咩咧？我话俾你听啦， 梁老师、 啊，佢哋街工咧、啊、就攞咗政府好多钱， 系 喺荃湾搞再培训嘅，喺佢个喺佢地头嗰度、 嗯， 啊年年攞好多钱嘅，所以你话佢系反对派呃你嘅。而、 嗯、 家梁振英上场咧。佢要繼續保持啊，年年攞嗰啲錢噶，好、 嗯、 多錢噶，七八位數字噶、 嗯。 如果唔係邊度可以維持一檔咁嘅嘢啊？咁有咩辦法啊？一個人咧，人到有求嘅時候咧，啊品就自低噶啦、 嗯， 啊跟住為五斗米折腰啊！咁梁粉中就係梁粉中噶啦，冇得傾噶啦。咁有聽眾啊，梁粉中咪即係嗰啲假嘅龜苓膏咁講啊！咁有個老友又話喂。梁耀忠而家做咗梁粉忠，黐埋梁啊振英嗰度，会唔会票房毒药啊？梗系唔会啦，人哋会将啲铁票拨啲俾佢噶嘛，保住佢啊嘛。咁起码喺民主派里边有个人小马大帮忙啊嘛。立法会啲嘢你哋唔清楚噶啦，问下我最好啦，我话俾你听、 嗯、 啊，梁粉忠啊，荃湾有个叫梁粉忠，深水埗就有个咧啊叫做。啊，梁粉华， 嗯， 啊，嗰、那个咧就叫做以前老友记嚟嘅，嗰、那个叫咩华、 嗯， 叫何喜华。嗱、啊，陈志思咧，啊，就话已经写信俾局长，表达辞去古咨会主席嘅意愿。嗱、啊、嗱， 我写俾边个局长先？ 嗱、啊，我哋啊广告翻嚟再读呢封信啦、 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Time to play. Gong ho wan ying wan, chu chi, jie fei lo si. Dai gong wan jie fei lo si, sum gai chu chu gai ni fun tam tang siêu bầu go le, ho wa chu da kik phát hấp si. Yen wai dong wa tai do ni dun sun mang gi si, wang zhou zheng zheng hai tien gan fun bầu suy biểu. Gam wan mui chi tien fun bầu suy biểu gi si, wang wang sum do ying ung chu ung chu gala. Ni gai chung yu wa bing wa tang, yun loi ngô gao gi suy chuan bầu yong le, bi li chu chung tong to fong. Gam a hung zheng chung kun xin san ni chung hung wai le, ling do lam hai, sub gay nian chin tang go gu zi lay ming yin, ni gu zi lay ming yin a gong ni meg le, time to play. Ni gai suy wa le zhou hai, a smart leader can put you in hell, but a wise leader can save you from it.即系话啦，一个聪明嘅领袖咧，可以系令你置身于地狱之中；而一个英明嘅领袖咧，就能够从地狱之中咧将你拯救出嚟。聪明嘅英文咧就系 smart，s m a r t， 而英明嘅英文咧就系 wise，w i s e。咁如果你问我聪明同埋英明有咩分别啊？你睇下曾荫权就知道啦。能够利用法律嘅漏洞去满足自己奢华嘅生活，的确有啲小聪明。但系为咗贪小便宜而成为犯众憎，呢啲咪一啲都唔英明咯。好彩曾荫权嘅时代就快过去，佢冇得再 play again next time 噶啦。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昼三点到四点 ，D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嗱，我哋又揾唔到陈志思嘅，啊，不过咧。啊！喺香港电台嘅网站，人民电台嘅网站咧，就有段咁嘅消息，就陈志思咧就去信局长，表达辞去古咨会主席。嗱、啊，冇咁开心字啊，唔系话辞职啊，系意愿，即系都系意愿啫。嗱、啊，嗰日实牙实齿话辞职，而家系写信俾局长，就话我有辞去呢个主席嘅意愿，即系听日留佢啦，唔使讲。咁即系多余啦， 咁 封 信 会 唔会写话礼拜六咧同阿大班倾过，大班建议俾我，影响咗我啫 咁啊，佢咁、那个主席睇完大班两个字就话：你好听唔听？听嗰条友噏， 嗱，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志思就話咧會去信，仲要會啫嘛， 會即係未曾做啦。 未㗎，嗱呢個係 future tense 啊，啊會咋？ 係 啊，表達辭去古諮會主席嘅意願，唔係職位。嗱、 嗯， 兩樣嘢嚟嘅，一就話會寫信，未寫信。 係、 嗯。第二就唔係話辭職，係話有咁嘅意願。 嗯、 OK， 嗱，所以大家唔好開心。咁佢礼拜六就话迟噶啦，不过而家就唔使讲啦。啊，佢就话会写信俾主席。 又系嘅，有咁多会员撑佢，委员撑佢吓。 啊，咁陈志思就解释自己啦。诶，点解支持二级咧？咪即系话咧，想拆就系、是、其实就倒翻转头话支持拆嘅。 嗯， 即系支持林郑月娥啦，支持阿吹水娥啦。佢话咧，并非原封不动先叫保育。啊、听住啊，嗱、啊、呢、這个偷换概念。偷天换日，我都同意。佢错一半，啱一半。 系 做保育唔系原封不动，系可以动嘅。 可以 动咧，英国嗰啲点咧？嗱，有啲古迹咧，你总之出边你掂都唔好掂，入边你点样改都得。嗱、嗯，呢啲咪叫做唔系原封不动啦。 新加坡嗰、那个那個、都又系咁样噶。 有啲古迹咧就可以喺个上盖嗰度起，就借佢嗰个空权。 嗯， 啊，即系个下边咧就保留原址。嗱，你去纽约，你去睇下嗰个。啊 ，modern art museum 就知噶啦、 嗯、 ，OK， 嗱，咁所以讲呢嘢唔系唔啱噶，嗱，佢认为可以用咧混合模式，政府山属于中心地方，去赞成重新发展咧，可以有新嘅建筑物，但系同时咧保留原本嘅建筑风格，所以你唔知噏乜嘅，总之一句讲晒俾听众听，又系嗰句，啊，话迟唔迟，啊，冇迟到，未迟。嗯啊，到而家为止未迟，仲有就闪得就闪、 嗯。 到而家为止咧，都喺度避紧。嗱、啊，我哋揾佢，佢唔复电话嘅。OK， 而家电话旁边咧，啊，佢唔复有听众复。啊，电话旁边有听众张生。 张生你好， 系你好， 系系， 系你好你好。 有咩意见咧？ 讲下讲少少啊，讲古諮會。咁我自己个人意见，觉得不如。解散去啦，费事呢班人咧，呢班人根本就唔系，即系根本全部都系啲利益关系千丝万缕嘅， 系 系咪咁样？个个都系我嚟攞荷兰水盖嘅，咁同埋我想问一下，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其实呢个系呢、這个古諮會系有冇嗰啲即系法律效力啊？其实系咨询嘅啫，即系 冇噶，冇噶。冇噶，佢系就算老实讲，所以我都先兴嘅。就算评咗三级， 政府唔理， 政府唔理嘅。既然系咁，我成日都系咁讲，我以前喺立法会都系嘅。逢礼拜三做大龙凤嗰啲咧，嗰啲议员议案咧，我成日都话：喂，大佬啊，有啲大是大非嘅嘢，譬如话买屋啊，唔准有发水楼，一尺就一尺。我话你人都可以投票支持我噶，我话。支持咗都冇用，呢又冇啲約束力㗎嘛，做戏都唔肯做啊！啲人古諮會又係咁嘅，即係一個諮詢架構，話俾政府聽，嗱呢啲邊啲建築物值得保存就咁多啦。政府做唔做政府嘅事，佢哋連呢樣嘢都唔做，原因就好簡單嘅，就要幫政府呢啊塗脂抹粉啊嘛，即係話我委任嘅諮詢架構都支持我去拆就好簡單啦。 嗯， 嗱係咯， 就係咁啦，即係做戲都唔肯做啊！我直情眼冤㗎。我话俾你见到呢啲人呢你就眼冤㗎。你呢啲人呢全部系沽名钓誉嘅人嚟㗎。有辱学者身份啦。喂好多学者入边㗎。如果听阿林志思讲话 ,22 个人里面呢。 陈志思咪 陈志思讲呢又系梁振英阵营㗎嘛梁粉嚟㗎嘛。 咁、哦、你加梁陈啦系咪 呢个陈志思呢嗱佢话有18个撑佢嘅。咁即系其实里面大部分都是学者嚟嘅，即系有好多学者已经啊！出卖咗自己嘅良心 啊！有嚟噶啦， 咪咯，系冇得讲噶啦。咁你撑唔撑？你撑唔撑嗰个保护呢个西藏嘅运动啊？ 我撑。如果佢真系，不过我想讲少少。如果系真系要拆嘅话咧，我除咗起骨灰庵咧，我仲有个提议就系起公屋啦。啊，梁振英话系佢冇地啊嘛，有地话俾佢听啊。 有，而家有150公。 唔系啊，我话俾你听啊，起骨灰庵系唔拆噶。我嗰个建议系就唔可以做骨灰庵噶啦，入边我都 加啲间隔得噶啦。 我自己都留几个位啊去。如果有我第一个去留位啊，话俾你听，我实帮衬佢，鬼贵我都俾。OK，OK 啊， 多谢电话。电话旁边有听众啊，李生嘅，李生你好， 李生你好。 啊，早晨啦， 你好，你好，系你好。 嗱，呢单嘢散招牌之咗啦，你哋简直系咪啊？不过广州今朝我都听收音机，如果陈志思佢真系话前唔迟咧， 嗯， 佢真系要改名叫陈志思噶啦，唔系叫陈志思噶，我 啲 friend 噶啦。 啲网友要帮佢改名叫陈志思嘅，志思嘅志思咯， 系智慧嘅智吓，思想嘅思吓。 而家改咗陈志思， 大班 系点啊？ 你又你。嗱呢單嘢呢而家搞返起呢我諗遲下呢好多民主黨嗰啲又落嚟落嚟支援你㗎喇睇住啊。 咁冇所謂 啦。同埋 一樣嘢我哋要團結大多數嘛學啦學啊吹水我嘛。 同埋一樣嘢喂你又唔可以話呢樣嘢呢賴落去話咩去港英嗰度因為如果去港英呢supposedly 呢應該去咗咩呢皇后大道啊、Queensway 啊嗰啲換晒先嘛點會換啲咁嘅細咩嘢呢 唔係呢個代表。呢个代表权力噶嘛？你明唔明？代表港英嘅权力噶嘛？ 所以呢啲细咩嘢咧？好明显咧，其实讲真啦，即系其实都系知个地价啫，就重于地价啫，系咪？ 好啦，嗱，不过有个最新消息话俾你听，陈志思，你唔好帮佢改名啦，佢话决定辞去古諮会主席，稍后会见记者。嗱，呢个就系人民电台、香港电台新闻。 但会唔会辞 啊？冇啊！而家我哋见到呢个系Now TV 都系咁样写啊 ，Now 新 闻。唔系噶，咁我谂佢决定辞噶啦，我哋俾翻啲 credit 佢啦。 唔系，但系辞下会唔会阿方佢另一个委员会主席啊？可能又唔知咩嘅发展委员会主席啊？ 哦，佢入硬呢个行会噶啦，你唔使担心。OK 啊。不过咧，我而家逼咗佢辞职咧，我就死硬噶啦。 大班嗱 ，Now 新聞咧就系我哋嘅系新聞部嘅吓，呢个系内容提供者嗱，佢有大标题喺个屏幕嘅右手边啊，先陈志思辞任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系啦， 恭喜佢，诶、俾个 like 佢，而家大家我哋做人好公道嘅， 系 陈志思既然知道， 嗯 啊，即系佢嗰日咁嘅做法得唔到市民嘅支持， 系 啊，咁佢而家决定咧，啊，即系。遵众要求，听到大家嘅意见，决就算有18个委员啊 撑佢， 撑佢，佢都辞噶啦。咁我而家就话咧，辞任呢个古諮会主席嘅职位。嗱，嗰18个委员 都应该辞， 一齐辞 啊！嗱，有啲人系讲话啊，系啊，主席辞我都辞噶。 有冇讲名出嚟先？ 有噶， 有边几个十八个名冇讲齐？ 我冇讲齐。嗱，起码都有一个人名，我哋知道嘅就系咧李浩然啊。佢话如果吓佢辞职。我都会辞职。 喂，唔该，同事打电话俾你。 咁亦都有话咧，有几位其他嘅系呢个委员咧就冇呢、這个冇开名啦，就话咧系啦，就觉得咧就主席冇做错嘢噶，吓系咯， 冇做错，咁样主持会议都冇错，人哋引咎辞职，你仲可以出声。啊！呢、這个叫咩？李浩然啊， 系、 啊、人肉搜查佢啦，上网李浩然博士啊，港大建筑系助理教授，嗱、佢投票系投二级嘅，啊，俾人估佢投二级噶，因为冇记录噶， 系 喂，如果一个建筑系嘅教授， 啊、 竟然啊支持拆政府山、拆西座嘅、喂大佬系读建筑系嗰啲同学，啊唔该打个电话嚟啦、喂分分钟呢条友咧。误人子弟，我惊佢。喂，咁样教书法真系，喂，最阴功系建筑系嘅教授嗰度惨啊嘛。 今朝佢哋澳洲嘅听众都讲啦，如果有建筑嘅建筑师吓、一啲嘅专业组织嘅团体嘅代表喺度咧，可能佢睇法会唔同噶嘛。 喂，咁唔系，对唔住，香港啲建筑师系帮地产商起嘢嘅啫，可能佢专科咧，嗱，可能呢个李浩然教咩咧？ 系 教建筑系噶。你知唔知啲地产商点样揾建筑师噶？ 点样啊？ 第一要平。 哦。 第二咧。最紧要你用尽个地积， 用 再发水发到有咁尽得咁。 不过我知道咧，如果你积师如果用唔尽咧，会俾人告 嘅。系啊，第三仲有， 惨啊真系。 要咧听风水佬话， 吓、 你知唔知有啲发展商攞咗个地盘出嚟， 系 画咗个图喺度，摆喺台面，请个建筑师嚟。 嗯， 啊，佢连风水佬都悭翻啦，有啲发展商咧， 即系用个电脑程式得噶啦，系嘛？ 攞扎银仔出嚟审啊，审完之后嗱，你照咁起得噶啦。 哦。 喂，真噶，咁你要嗱，第一你喺香港做建筑师咧，好、受气嘅，要听风水佬点噶。嗱，风水佬为咗自己嘅存在价值咧，你建筑师画咗乜，佢一定改嘅。嗱、可能李浩然系教啲科嘅，即系如何迎合发展商嘅意向而成为一个咧可以揾到盆满钵满嘅建筑师。可能啲科啱佢教嘅咁讲。啊，咁我哋揾李浩然啦。咁你作为香港大学啊嘅讲师。啊！你又话 喂，佢另一位委员咧，呢、這个应该系 辞嘅。你又 呢位应该系环保界嘅， 如果佢唔 祖蓝啊， 邓祖南佢话佢 冇啊，冇做，佢话冇做，冇做到恰当、啊。 咁啊， 话唔需要辞职嗰个又系话 邓祖南，大家咧、啊，我唔知啊，啲保育佬咧， 系 就话邓祖南咧个人咧值得尊敬嘅。 系 咁我谂下点解会咁讲啊？咁我问佢又辞唔辞咯？ 嗯， 而家陈志思辞咗啦，咁你咪辞埋一份咯。 啊、 你做咩唔辞啫？ 系 仲有嗰十八个系边十八个咯？嗱，你撑得陈志思嘅，人哋今时今日引咎辞职，你就要跟埋一齐落台 啊！ 啊！你表示抗议， 嗯，抗议啊，啊 即系抗议你班友咯，你班刁民咯、 哦哦， 啊，你一大班刁民就逼人辞职，有冇搞错啊？ 系 啊，唔啱啊呢样嘢， 系 啊嗱，最好啦，你十八个嗱、啊，最好 一齐辞咁啊， 即系开记者会嗰阵时， 颠覆呢个特区政府嘅管治 系啊，开记者会嗰阵时咧，而家电话旁边咧有港大建筑系教授李浩然博士嘅， 系 早晨啊，教授， 早晨，早晨， 早晨啊，早晨，郑生， 嗱、啊，我哋咧就而家五啊。九分就嚟，因为真系要去新聞啦，可唔可以十点后同你通电话？ 哦，冇问题嘅。 十点新聞后打翻俾你啊，李教授，多谢你啊。 唔好咁讲，叫浩然得啦吓。 啊，浩然哥啊，多谢你啊。啊，呢、這个浩然咧， 教授 犀利噶，豪气长存啊、 嗯， 一定系中噶。啊，改个名都叫浩然。 嗯、 啊，我哋咧十点后咧，唔好意思啊， 又要蚕食咗。思浩嗰啲啊， 思浩嗰个叫做啊。真风骚啊！ 大家真风骚， 大家真风骚，少少时间就啊，大家留守 DBC、第一台大声台风波女茶杯喺十点后加长版， 加长版，大家以后真系唔知呢个节目几点钟完， 就叫做咧，唔系有嘢就一定唔完噶啦，就随时又可以插翻入嚟噶。嗱，比如陈志思十点半打嚟咧， 继续， 我又翻入嚟噶。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早上稍后会考虑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热带风暴泰利目前集结在本港西南偏南约39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缓慢移动。天文台说在过去的几个钟，泰利的移动速度仍然是缓慢，同香港的距离保持在400公里左右。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泰利今日会继续向偏东的方向移动，横过南海的北部，并继续接近香港，本港风势将会有所增强。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表示，辞任主席职位，稍后会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古咨会将旧政府合署西座的历史评级由三级升为二级，而政府山整体评级就是一级。古咨会主席陈志思较早时表示，拆西座并非最终决定，又强调在会上就西座评级投票并无问题。立法会上个星期通过竞争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不认为条例是无牙老虎。苏锦梁出席港台节目时表示，社会上对竞争法有不同的意见，例如商界担心条例太过严苛，会打击营商环境。他承认要在当中取得平衡有困难，但认为现时的条例可以令到各行业都受到规管，打击反竞争的行为。苏锦梁又说，条例通过之后仍然要成立竞争事务委员会和竞争的审裁处，由委员会制定实务守则和指引。根据外国的经验，过程需时一至两年。他不认为委员会所订立的指引是魔鬼在细节中，而是可以保障到自由和公平竞争。港股是做好，升幅超过1%。恒生指数最新是报19540点，升306点。国企指数升近159点，报9903点。华人置业接获澳门土地公务运输局发出的预先听证通知，指出涉及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贪污案批出的5幅土地无效，需要归还。华智话强烈反对判决，正寻求法律意见。有关的发展项目御海南湾已经预售约300个单位，华智考虑同买家取消合约和退回订金。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风，风势有时疾劲，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海面有大浪，最高气温约29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嘅温度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执子之手前一刻，你仲系咪有啲嘢未同佢讲呢？快啲录低啲真情对白，连同姓名、电话，电邮至 dawn@dbc.hk。最动人嘅爱的宣言将会赢得超过100,000蚊嘅礼品。我哋仲会喺大气电波 dawn 嘅巨型电子屏幕为你全程答疑。你仲会被邀请出席7月2号下午2点尖沙咀 dawn 举行嘅 dawn 婚礼天阶 Dear Crossover Novel 主婚纱巡礼。详情请浏览分分钟需要美节目Facebook 查询热线2297-1837。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的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老公，我要 吓、啊、老婆，我 唔理啊，我要最细嗰只。 咁夜仲边有得卖啊？ 好多 7-Eleven 都开通宵噶嘛。 吓、啊，七仔有心机买， 梗系有啦。全港九色嘅930多间嘅 7-Eleven 都有全新 DX2 数码收音机卖，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仲送一对 Panasonic 超型耳筒，全日24小时都买到。不过你想几点买都好，数量有限，有买趁。走， believe in a dream。 难忘时刻，同庆回归15周年。 大家真风骚。 早晨，早晨啊！早晨啊！全香港嘅听众、全球华嘅听众同全中国嘅听众，早晨啊！咁啊，早晨啊！ 早晨， 早 晨！ 嗱、啊，一定要还声于民啊！吓、啊，咁、啊、所以咧就真相一定要咧俾大家知道。咁所以咧呢、這个时间咧，咁我哋咧就叫做我邀请啦吓、啊，留翻阿大班同阿林生咧两位喺度。 即系、你呢个邀请咧，嗱，我呢个解释下，呢、這个叫 standing order， 系 即系阿梁思豪咧就俾咗一个。邀请我 是 就是一个常设的 即系话咧，有规有矩啦、啊。 所谓 standing order 叫常设邀请，即系话咧，如果我哋啊有需要嘅时候咧，佢、唔介意我哋咧啊。占用佢少少时间， 绝对唔介意，因为我成日觉得公平、公正、公开嘅电台咧，系应该要寻求真相，要知道真理何在。 因为我哋喺10点前咧就收到啊正式嘅资料咧、就阿陈志思咧就决定辞去股资会主席嘅职位啦、因为上个礼拜六咧喺龙凤大茶楼节目又 系 就访问咗阿陈志思嘅。陈志思，如果大家觉得佢喺处理政府山西座评级嗰个会议系唔公道嘅，认为佢应该辞职嘅咧，佢就会礼拜一辞职嘅。 嗯， 咁今日佢终于咧就落 即系 履行嘅诺言啦， 履行嘅诺言就辞职啦。 系啊，而家十点半会见记者吓，十点半。 系外新知嘅就系咧，琴日咧又有消息传出话咧，22个股资会嘅委员咧，有18个咧系撑佢留入边， 挽留佢 嘅。咁其中有位委员咧就系广大建筑系嘅教授阿李豪贤博士咧。佢就话陈士师如果辞职嘅话咧，佢都会跟埋去辞职嘅。 系咁，即系牵连大波就系话咧，就陆陆续续咧。如果陈士师辞职嘅话咧，就其他都有人辞职噶啦，系咪？ 我希望系咁啦，即系讲得出要做得到。 我想问一样嘢啫，嗱，因为咧容许我咧代表咗听众啊吓，咁我喺度睇个新闻嗰阵时咧，我想问下公职嗱，佢哋做呢种公职咧，譬如陈士师系冇人工噶嗬？ 冇 工 系有居马费。咪有居马费嘅，有居马费嘅，一我都有做，有居马费嘅，不过就都系义务工作嚟。 义务工作嚟嘅吓，咁啊 OK， 咁啊今次咧就令到咧就陈志思咧就因为咧一件事就话咧就要即系举手要辞职啦，咁啊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有咧就另一位咧话要撑啊陈志思嘅博士啊，咁啊李浩然博士咧就系咧电话旁边咁就有广大建筑系嘅李浩然博士啊，咁我将阿李浩然博士咧请入嚟之后交俾阿大番同阿林生两个啦。 早晨啦， 早晨啊。 早晨啦，浩然。 诶，早晨啊，郑生。 喂，我想请问你几样嘢啫。嗱，第一就讲翻前因后果先啦，少少。嗱，当日开会就住西座评级咧，其实你阁下介唔介意讲下你系投票评边一级？一级、二级定三级噶？ 我唔介意，呢个会议系绝对公开嘅，而且会有会议记录嘅。我系投咗二级嘅，西翼嗰度投咗二级嘅。 OK， 咁我哋尊重你个人嘅意愿啦。咁但系。即系你换一句话嚟讲，你觉得西座系冇保留嘅必要噶咯？ 诶，唔系，即系保留同保同埋评级咧系两回事嘅。我想咧藉呢个机会咧就要讲清楚，就系话我哋嗰个会员嗰度投票咧就唔系表示咧大家有分歧啊，或者系表示咧话呢个建筑物咧系咪属于高级或低级。其实我想。我哋嘅委员咧就想藉住呢个投票嘅结果咧，嚟引起公众一个广大啲嘅、广阔啲同埋深入啲嘅讨论啫。因为最终嘅决定咧，仍然咧系要参考民意嘅。因为我哋嗰个投票嘅结果唔系最终结果，呢个投票咗之后咧，一定有一个月嘅公众咨询嘅。如果我哋可以引起，或者我哋成个会咧系引起个公众咧系深入嘅系嘅讨论嘅话，咁得出嚟嘅结果可能会唔同喎。而且咧，如果啲公众人肯投入去讨论嘅话，咁可能咧。我哋嗰、那个西翼嗰度咧，会嗰、那个最终嗰个结果咧，可能咧就会受到保留都唔定。 教授啊，我真系要向你道歉，真系我哋真系错误解咗你个用心良苦嘅设计添，真系阴功。 教授，我想问下你啊， 即系好简单啦，唔使客气。 唔系咁咧，教授，我哋尊师重道嘅，如果唔系就唔好啦。嗱、想问下浩然啊，嗱你。嗱，呢个世界有制度㗎，咁你有得三级、二级、一级，即係对嗰个建筑物个保留价值嘅一个评级、一个评分嚟㗎，呢个无可否认啊。咁即係换一句话讲，你即係好简单嘅啫，亦都唔需要，你亦都唔会回避。就话三呢、這个东座同中座呢都被评为三级。咁你都系投三级，咪评为一级， 一级系， 即系你都系投一级。我相信喺中座同西呢个东座嘅时候系咪？ 冇错，冇错。 咁即系你嘅喺你嘅心目中或者你嘅专业判断咧，你认为西座嗰个保留价值系低过东座同埋中座？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客观嘅睇法啦，咁系嘛？ 嗱，因为可以咁讲咧，专家小组咧就将嗰个中东同埋西座咧就评咗某啲级数啊，咁。我嘅決定咧就係話係將佢所有嘅專家小組嘅佢哋推薦嘅一個評級就將佢提升嘅。咁即係話咧一級就保持不變，即係話成個地點咧係一級咧就保持不變。 即係個 中座咧係一級咧都唔變。咁咧但係咧其他兩座咧就變咗係二級，原本係二級三級嘅，我哋就提升咗變成咧一級同埋二級嘅，就逐步逐步嚟啦。我即係 咁你我諗你都你屋企有冇福？你屋企或者你細個都見過有福禄寿嗰三個 figure 噶？ 係福禄寿嗰三個公仔係咪？係 喂，如果打爛咗一個就唔值錢噶咯喎， 冇錯。 咁你而家要打爛個西座，咁成個保育政府山個保育價值啊低咗好多噶咯喎。 唔系咁将佢提升咗二级之后，咪希望刺激到同公众一个做一个讨论。如果公众话认为呢个唔系唔值二级嘅，系值得一级嘅，咁呢个我哋股资会啊同埋政府啊，我 嗱咁你觉得当日阿陈志思主持会议，点解你会觉得冇问题咧？嗱，啲委员喺投完三级，再投二级，再投一级，佢都冇投票嘅。但系当个结果知道 八票对八票的时候呢，睇到个结果之后呢，佢就即刻去落一个啊投咗一票。咁你觉得咁样嘅主持会议方法系咪唔公道呢？ 唔系啊，都要跟翻程序嘅。因为睇翻咧，我哋嗰个会员嗰度，佢做嗰个讨论嗰阵时咧，都大家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因为咧，文物保育正正咧，即系呢个学解释到就话文物保育咧唔可以单一嘅睇法嘅，有好多唔同嘅。 唔系啊，我哋讲紧 唔同嘅背景去睇嘅，所以咧，我哋嗰啲委员咧，做历史学家嗰啲委员咧，就话从个历史角度睇，觉得好重要，系应该一级嘅。有啲从社会角度睇，咁我本身系建筑师出身啊，我从个建筑嘅角度去睇，咁如果系从个建筑角度去睇咧，我系觉得系值得。二级嘅，咁啊，陈志思咧，佢可能佢睇某一方面 咧，系啊，我而家唔系讲保育，我讲会议 程 序 啊， 吓，第一嘅时候有四票，咁啊，陈志思冇投票，第二次投二级嘅时候八票，陈志思都冇投票，第三次投一级嘅时候咧又系八票，咁啊变咗好似啊，其实都唔应该嘅，应该系分开嘅，就唔应该夹埋嘅，咁啊好似八对八咁。然后陈志思就话：，哦，我冇投过票，亦都有委员出咗声话：，喂，呢样嘢有啲咁大争议，唔重新投票。佢就即刻话：，诶，飞身扑埋去，初就讲错嘢，话投 casting vote， 大家都知会议程序噶啦。如果投 casting vote 咧，佢就应该投三级，投一级。 可能讲嘅话 ，I wish to cast。 咁收尾咧，佢即刻改口话唔系，我投票啫，我未投，咁啊即刻投咗落去二级嗱。咁啊系俾任何一个人，即系唔需要教授啊、豪言博士啊，或者我哋大班呢啲人讲。 程序都有啲啲错。 你 讲 啦，陈志思。 我听落去 有 fans 系 梁思豪， 我系陈志思嘅 fans， 但我都觉得错，系我都觉得错。 阿靓女， 阿陈行姐，陈宇恒， 阿行姐，你讲下咁样投票法，即系包剪揼，我出咗包之后任你出剪同揼，你出咩啊？ 我出剪， 系咯。行姐识讲啦，阿博士你话 你呢句有啲针对行姐，你行姐都识讲 啦。关键就话投出嚟咧，嗰个结果咧就话唔系 九对八咯， 一个结果啊嘛。 咁而家 呢个 就关键 啦，唔系嗰个投票嗰个程序嘅问题， 好啦， 冇问题。 我都唔同你闹呢样嘢啦。 陈志思咧，主席都讲得好清楚噶，佢投票或者成个会嗰个委员会咧就。定出嚟嗰、那个啊嗰、那个啊评级咧，唔系一个最终嘅决定。 如果你咁讲咧，如果你咁讲就系儿戏咁啊，投嚟做咩啫？连我哋班友啊玩泥沙，怪得啊李志喜话大开眼界啦。嗱，不如咁啦，唉，唔好嘥时间啦。 咁如果唔投嘅话，你边有指标啫？即系 唔系啊？咁你咪 就指标先可以引你讨论。 你咪重新投票，唔好呃啲牛头角顺手呃行姐啦。喂，你即系话俾我哋听，你哋咧系苦肉计。就引起公愤，所以保留这个将会保留西座。喂，如果是我就多谢你啊，不过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做啊。想问多你一句啦，因为你要教书不要阻人阻住你去春风化雨。 想引起好吗？引起即系公众讨论，答到我哋 咁样，我 哋就咁先啦。 咁你即系你肯做奸嘅？我想问下你啊，我想问下你啊， 喺公众讨论嗰度咁啊冇问题嘅先。咁呢啲系我哋嘅工作嚟噶嘛？ 你就话啦吓， 喺报纸咁讲啦。 喺报纸话，如果陈志思辞职咧，你都会辞职撑佢嘅。咁你而家辞唔辞啊？ 冇错，咁就有个名句啊嘛，做男人有膊头有背脊啊嘛，咁系啦，系时候啦，攞啲膊头出嚟啦，咁啊，陈志思一个好正直嘅人，我谂好多人都 咁你系咪正直嘅人啊？咁你自己系咪正直嘅人啊？ 冇错，我会宣布辞职。 喂，多谢你啊，咁我哋系达到我哋目的啊，即系起码知道个教授咧，唔系一个。啊！人子弟嘅教授系一个春风化雨嘅学者。 教授，我问多句，因为报纸话咧，仲有几位委员咧，亦都愿意咧跟随阿陈志思系辞职噶。你介唔介意讲俾我哋听？你知道嘅有边几位啊？ 哦，呢个我就唔知喎，呢个 真系 唔知。 你唔好理人哋，你当人哋有组织嘅林毓华。喂，林毓华阴你啊，李博士啊，你唔好理佢啊。 我读报纸啊，就 系我又帮林毓华，佢真系睇报纸喺度同我笨。O K， 佢阴你噶，佢阴你噶，唔好中计啊。O K， 多谢你啊，教授。 多谢教授， 多谢。诶， 好啦，多谢晒咧。 辞职啊！ 多谢晒李浩然博士啊吓。O K， 咁啊就今日咧咁啊十点半啊咁啊陈志思咧就会咧即系咧公开咧就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嘅咁啊。究竟详情如何呢我哋都会跟进住㗎啦。多谢晒。 交俾你跟进。 对啱。我哋呢度跟唔单止跟进呢件事我哋仲要跟进呢今日台风嘅消息㗎嘛因为稍后呢有机会呀。咁 教 职 行 者。我会㗎啦。 第一我同埋猜呢个包剪揼呢 人 哋出嚟出乜你先出。第二呢玩廿一点呢要唔要牌呢叫个装备去睇下睇牌先。唔係呀。 睇下一隻咩牌先，爆唔爆先？ 你明唔明啊？阿郑大伯，你啊成日教精咗行姐，行姐原来而家有好多招数噶啦，OK？ 好啦，多谢晒郑景汉同埋林毓华啦，thank you， 多谢晒。